点应对疫情，包括入境前检测、全民戴口罩、监测公共交通工具和街市等处所的通风状况。市民用手机记录过去14日的个人行踪，以及凡有病征的人士必须接受检测。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轻微病征病人的检测诱因，例如可以即场留样本，而无需第二日才交回，简化收集流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是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31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33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3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5，升15蚊；美团点评265.4，升3蚊；阿里巴巴298.8，升8毫；中国平安84.9，跌1.45。新上市的先星药业是报10.2，小米集团21.5是跌3.5，友邦保险76.75跌1.45，汇丰控股32.9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01，瑞士法郎8.547，澳元5.524，加元5.874，新西兰元5.179，欧元9.161。每百日元兑港元7.3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2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6美元，卖出190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啊。先讲翻新界啦，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去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水头对出；去元朗方向，龙尾就喺芝麻岭。再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水头；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芝麻湾。咁喺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都好夸张啊，排翻去龙翔道啦。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再讲多次，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近住蓝田救护站快线坏车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龙翔道出翻去观塘道啦，再去油塘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奇德专新村慢线坏车拖走，咁荃湾路出九龙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一段交通咧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中线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咧都系啱啱拖走咗，龙尾喺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中线坏车拖走咗，龙尾就喺大榄上斜啦。咁另外较早前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管道嘅慢线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出荃湾咁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似精靈咗。 同琴日條死魚今日翻身 陪講埋飽滿咗。 聽眾未必聽得出啦，因為佢尋日其實都係哔哩吧啦嘅。不過我同阿桂花田喺現場咧，望到佢個死魚眼咧，就會知佢係真係死魚一條嚟嘅。 多謝佢，佢用呢個方法間接咧，將我嗰種專業啊，嗰種嘅堅毅講咗出嚟，真係。但 係 今日覺得飽滿咗啊，真係。 今日連對眼都翻翻嚟啦。 係啊，原因第一個其實同隻藥都係有關嘅。 瞓咗。 瞓咗。我琴日真係頂唔順啦！我琴日就算翻到去咧，哇！佢嗰個後勁凌厲，眼瞓到咧，我翻到去。盡了我一點綿力，就是按摩咧，我細路瞓一陣，瞓到後來咧，我自己瞓咗， 自己瞓咗幾耐， 我自己瞓咗，我頂唔順，哇，眠到我咧，真係瞓咗唔知道應該有兩個幾鐘頭啊！跟住醒完， 瞓咗兩個幾鐘頭就已經可以咁樣啦。 好少瞓晏覺㗎我。 如果阿曾志豪嗰個係深層嘅睡眠咧，你半個鐘都好啊，即 係 等於兩個鐘咁多㗎。 啊，係啊，我成日覺得咧，小休勝大睡咧，呢件事係啱數。 同埋我好耐冇瞓過晏覺咯，我諗呢度得你有瞓晏覺嘅。 有啊， 係咯，我同彭爺都冇得瞓㗎嘛，平時都 條命咁好嘅你， 好苦㗎佢其實真係，佢真係貴 好細 貴苦命嚟㗎。係 啊， 係啊，所以 鬼護手 係啊，我瞓咗兩。两个钟之后咧，我发觉精神奕奕喎。咁啊，琴晚虽然咧， 跟住就夜晚瞓唔到啦，又 有五分啊。 咪夜晚咧，琴日虽然都唔算早瞓嘅，我琴日都两点九先瞓。 哦， 但系已经 你太夜瞓啦，曾志豪 都算早咗啲噶啦。 台长啊，佢真系好夜瞓，有时咧你见到佢最后上线时间咧，可以系三点几嘅。 但我今朝七点就起咗身啦。 哦， 因为又要送个仔落去读上校车咧，跟住冇嘢，食完早餐咧，你睇下。今日幾咁精神奕奕， 希望你捱到晏晝。 唔係啊，唔係啲同之前嗰啲唔同啊。之前嗰啲咧，有陣時咧瞓到半夜瞓唔著咧，直情係失眠咗一晚咧。咁咪個人會異常亢奮噶嘛。但係唔同嘅，而家呢一個咧 係正常嘅， 正常狀態之下。 恭喜你啊， 哇！所以今日零舍順眼啦，見到大家個樣子都靚仔曬。 所以瞓覺休息係幾唔重要啦。 希望我哋啲聽眾都係啦，經過尋日咧，即係紅日一小天咧，都可以有充足嘅休息。今日咧又可以咧精神抖擞啊！ 係啊。多謝你個 round 係嘛？喂，但係你哋今日精神抖擞咧，係要迎接我哋晏啲咧，又有好多活動咧，誠邀我哋聽眾一齊互動啊！係 啊，今日禮拜二啊！ 喂，點解咁忙嘅？ 系咁噶，阿台长， 你打一阵又哇！你仲记得我系台长？ 梗系记得啦。 佢有几时唔记得咧？请问 我嘅时候咯， 出粮嘅时候你都要签名噶，系咪先？ 唔使啊，揿掣嘅啫。 系啊， 打一阵咧有呢个 Facebook Live 啦， 系 又然之后跟住紧接咧又有呢一个嘅 搵工计划、 搵就业计划啦。之后咧仲接住仲有阿田北俊嘅访问啦， 好丰富啊！ 哇，真系 我哋逐样嚟啦。先讲咗咧，嗱，今日真系台长有豪气啊！所以为什么这一节我不停叫他台长 呢？不是，现在好啊，我觉得我们呢小确幸丰富了。 是啊，因为很多钱啊，有。 不是他自己 揞。他揞钱就很正的。 他愿意花钱才知道他钱都没定使的嘛。 是 啊。那就因为今天 很多文豪啊。我们很多奖啊，真的，我现在计算呢。我们有村长啦，我们有关长啦，现在有台长啦。 是啊，是啊。 唔怪之得你哋唔使帮我安个名啦，我 几惊嘅，就算你计翻，就算你计下组啊，佢都系组长啊，可以做好多奖啊，原来 剧奖啊，佢 剧奖系啦，嗱，今日咧 系攞个剧奖， 阿台长咧，佢又揞荷包啦， 系啊， 佢又自己买一堆物资咧，同我哋玩呢个 Halloween 大变身， 所以咧我哋啊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喺十一点半啊吓，系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咧就同大家。 你买咗啲咩？ 唔知佢话买咗啲咩？ 你买啲咩？好多嘢喎，你 即系应节嘢咯， 系咯。 喂，上个礼拜佢系教大家点样拜祖先。 上个礼拜就今日呢节啦，今个礼拜咧你可以话叫西方嘅拜祭啦， 系， 系咪都系算 中西合璧？ 拜咩祭啊？鬼神都拜嘅咩？唉， 啊系，对唔住啊， 我哋呢边夹开食叉烧饭先。 我哋即系纯粹玩下 嘅啫，玩下嘅啫。 我哋两个对一个，你夹开食叉烧饭啦。我哋呢边要讲啊嘛， 协助下， 系咯，费事彩 啊！好多听众都有佢哋尊敬嘅宗教噶， 玩下啫 ，Halloween 啫嘛，真系。 好啦，咁跟住咧，今日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啊丰收稳就业计划咧，咁我哋今日得半小 小時，係啦。咁、但係都呼籲咧，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分 享下。有個主題喎、今日 轉工啊， 係 啊， 係 啊，講轉工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而家唔應該叫揾工噶啦、因為以前揾工咧，可能就係話啊，你畢咗業啊，有份嘢做啊，即係想揾份工啦。但而家咧，可能你揾工嘅原因係因為你本身嗰行唔見咗， 係啊。 然後你而家咧係要揾個第二份工， 你應該講咧，唔係轉工係轉工種添啊， 轉工種 係 啊， 轉工係即係話 A 公司變工、D 公司都係做翻嗰行，而家、要轉工種。 轉行 冇錯，即係譬如你話航空公司咁啊，早排佢哋重災區咧，咁佢好難轉工嘅，即係佢你唔通你話哦咁我飛印度航空，人哋都未必有位啦、所以佢可能係要轉咗第二個行業。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呢個揾就業計劃咧，都揾啲朋友咧就喺電話度都同我哋講兩句，喂，你點樣可以咧？喺而家呢個汪洋大海裏邊，你點樣可以轉到份好工？ 即係我哋嘅聽眾，如果有轉行方面、轉工方面嘅心得啦，可以分享 係 咪啊？ 係 啊 係 啊， 可以喺我哋嘅面書分享下、你嘅經歷係點啊？即係用咗幾耐時間適應新嘅工作啊？咁樣係咯。 我想話咧，如果咁計嘅話咧，我老豆啊。即系我话定俾你听，我老豆个花名喺呢度叫剑侠噶，佢都咧可以话转 的士噶嘛？ 唔系啊，唔系冇揸过的士，冇揸过的士。佢嗰个转工咧系真系好犀利噶。佢本来咧就系喺佢大陆落嚟噶嘛。佢本来咧就系做教书嘅，仲要系即系高等教育嗰啲教书嚟噶。咁但系佢嚟到香港咧，学历唔承认啊嘛。咁所以咧佢就由低做起咧，哇！佢做过几多唔同嘅行业咧？佢去过中旅社里边做文员，咁后来咧，佢就去咗做一啲叫做印刷，印刷之后咧，再转行咧就做咧手表玻璃咧嗰、个表面嘅营运咁样。你谂下呢几行全部都唔关事，系啊，但系嗰阵时我老豆好坚噶，我觉得佢真系咁多行都转 你要 孝顺佢啦，有 孝顺，佢好孝顺噶，孝顺仔嚟 啊。如果你可以再孝顺 我 多啲， 唔系， 有啊，可以 你再将啲钱孝顺多啲俾我，我就可以转。转再孝多啲俾我老豆， 嗰啲叫间接孝顺系咪啊？ 都 OK 噶， 其 实 嗰啲人工唔系俾我哋嘅，系转移俾我哋嘅爸爸妈妈。 系啊，啱啲啊！ 多谢台长， 今日节目好丰富啊！ 长夜漫漫，有个壮士跟影仔细数，他一世奋斗却似失踪，落力地叫喊也是得不到信众，当好友。在战胜某个高峰，但是我永远在低洼的峡谷、心很痛，却怕背向初衷，为命运奋勇角力，擦失了红。Death is life， 一生永远失败。Death is life， 留在地底。再出卖 ，Death is life， 来换梦想替界。他知道世界已当我失踪，默默面对每个夜，身心都会冻。这刹那，这分钟，站立在这暗角内，他哼出怨曲。即使你对我兴趣不高，但现实里也有着相等的控诉。Death is life， 即使永远失败。Death is life， 留在。再出卖 ，Death is life， 来换梦想替代。Change your life， 当思觉再崩坏。Change your life， 如烂尾即管猜。Change your life， 脏话当作天籁。Change your life。星光中，这尊 幻觉已空空，早日独占那个装饰，终于想放纵。他知道你会当我在失踪，走大踏步会再偶遇欣赏的听众。幸运现在你已听着他新歌放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而家咧就你讲，你讲。 唔系，我想话呼吁埋听埋12:30我哋嘅田北俊咧嘅访问咧，真系好另类啊！ 咩环节啊？呢个排头。 风骚家庭保卫队。 风骚家庭保卫队。今日 爸爸同埋阿爷同埋老公嘅身份。 冇错啦，咁你今日见到各大报章咧都有唔同嘅版面咧，有介绍到阿田少咧喺呢一个访问里边讲咗啲咩嘅啦。嗱，今次咧阿台长。你要颁两粒糖啊，同埋送两个奖状咧俾桂花田。 我要嗰啲咩奖？ 系啊，你要俾几个荷兰水盖桂花田。佢问咗阿田少咧最深入嗰几个问题，直接就问咗佢：你屋企其实系咪好烦啊？系啦，你老婆其实对你嘅相处系点样？ 咁啊，想知内容啊，记得咧留意打就12:30，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系啊，唔错噶吓，咁啊值得一听嘅。嗱，而家天气咧真系要讲啊，嗱，26度气温啦，相对湿度61%咧，这个叫做咩干燥嗰个应该睇边度噶？ 冇啊，今日 冇，今日 冇 咗， 未有弹出嚟。 系喎，嗱，因为点解咧？嗱，琴日咧其实有场大火咧，都几恐怖嘅。 系啊， 咁咧嗱，佢因为影响到嗰个九场咧，晏啲阿彭仔都会讲翻呢单新闻嘅。咁但系咧。嗰、那個大火咧，即係最可怕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天文台琴日一度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啦，咁啊嗰個濕度好低啦，然後嗰場大火咧，事後有人喺度研究。佢话嗰场火源喺边度嚟嘅咧？咁样 咪拜山嗰啲留低火种啊？ 系啦，咁咧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即系有位立法会议员咧，朱埃迪咧，佢就好犀利，竟然连呢个火头佢都揾到。 咁紧要？ 佢就怀疑咧，佢就话啦，呢一个琴日喺呢个鸡公岭山火个火头咧，可能就系喺咧招径啊。村落殯葬區嗰度嗱，即係呢啲名字比較陌生嚇，即係對我哋城市人嚟講就比較陌生。咁佢就話咧，喂，懷疑咧就話可能同咧喺呢個上水招徑嗰度視察完之後咧，就話可能咧。嗰、那個源頭就喺山邊咧，佢哋有幾個墳頭啊，因為咧個現場留低咗啲祭品啦，同埋一個咧即係鐵嘅化寶爐咁樣啊。 哦，係啊。其實咧咁過往咁多年咧都係噶啦， 年年都係咁 講。喺即係清明啊，又或者係重陽嘅時候咧，政府啊或者好多地方都宣傳話，喂大家小心火種，唔好周圍留低火種，同埋唔好啊諗住燒草，就諗住即係因為好多野草嘛，講緊山墳啊嘛。 以前有啲人掹，但係有啲人就話燒。 其實應該係掹走咗佢啦，咁樣先。即系唔好开点火啦，同埋嗰个化宝炉，佢虽然佢有啫，但系嗰啲烧嗰时都会飞走噶嘛，大火 嗰啲如果未烧尽嘅嗰啲冥强咧，佢一片啊飞开咗之后 咧，就中伏噶啦， 有机会咧辣开其他嗰啲嘅干嘅草啊。 系啊，因为佢琴日嗰个烧法咧，其实真系好惊噶。佢话琴日嗰个鸡公岭嗰条火龙系点样咧？三条。一次过咧三条火线出现咗啦，咁而且咧佢话嗰个地势系点样咧？烧上山顶，再往东烧到八乡啦、锦田啦， 根本系牵连得好广啊！嗰条路线， 其实喺今个重阳节嘅前后啦，都已经听咗好多次，比如有一日咧有成40多宗嘅山火 啊， 即系嗰啲大家听到咧，但系接住落嚟嘅第二日咧，仲有呢啲咁样嘅情况。 系，所以你话各位即系孝子贤孙咧拜祭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即系我怀疑佢咁多年嗰啲宣传活动咧，系咪其实佢哋？都觉得话， 冇嘢嘅， 唔会轮到我嘅、啊，有啲似咩？我老公就我初恋情人，系啦，呢啲嘢唔关我事嘅咁样。 稳阵嘅咁，但系我想话咧，因为我细个咧，即系我爷咧、阿嫲咧喺柴湾度住嘅，我好细个已经成日望住柴湾嗰边山，因为佢 有个火龙咁啊， 系 真系啊！每一年嗰啲时节咧，都见到哇，又有火龙。嗰时我细个哇，好靓噶，我唔识噶嘛， 系啊， 我仲哇又有火龙睇，好靓啊咁样。跟住原来嗰啲山火嚟，真系不停。 停咁燒，每次見我都即係去親咧都見到有燒嘅。 可能咧即係。就住大家咧上去山上边咧去烧啲冥想啊嗰啲衣纸嘅时候咧，你系有带埋个桶上去化宝嘅，咁、但系咧会唔会系用埋个盖咧？我而家怀疑紧就 系 话，当你如果能够冚埋个盖咧，即系佢唔会飞到周围系咧，就嗰个安全度又会高一啲嘅。 系 吓、你话如果系为咗嗰啲嘅杂草咁，你唔想掹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跟过咧隔篱邻舍咧，即系走去唔知点解咁搞笑啊，跟人哋去拜山， 跟人哋拜山。 阿爸唔得闲理你啦 嘛，嗰阵时咧即系当玩咁啦。咁嗰我记得咧系带埋镰刀上山嘅。 哦 ，OK， 带镰刀去割草嘅，系啦。就咁、是、样，咁系恐怖嘅嗰把镰刀， 梗系啦， 系噶都危险、 啊。你有冇戴劳工手套啊？ 咁又冇嘅。嗰阵时真系细佬哥嘅时候，就记得系带把镰刀上去。 嗱，如果我呢啲化宝咧，嗰阵时香港我真系冇试过，因为香港我哋嗰个习俗又唔系好兴烧呢啲嘢咧。我翻我老婆乡下咧，就试过真系佢哋系拜祭啦，咁佢哋真系会烧咧。嗰阵时好劲嘅，最厉害嘅时候咧，佢嗰个大铁炉咧。佢唔係就咁攞條棍去撩嗰啲化寶嗰啲， 係攞個鏟， 都唔止啊，係攞條好長嘅 鐵通， 鐵通或者大木棍，唔係鐵通會燒著噶嘛，係攞條成支晾衫竹咁樣咧、然後就撩咯，撩嗰個棍咧，哇！我直情覺得嗰啲咩齊眉棍啊，咩五郎八卦棍都喺嗰度嚟，係啦，都喺嗰度嚟嘅咋。咁但係人哋嗰度地方大咧，同埋佢唔喺荒郊野嶺咧，所以嗱，今次呢單新聞咧好危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山火嘅危險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将在下星期率团访问北京三日，同各中央部委商讨特区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支援经济措施。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下星期二完成早上的行政会议之后，会先到深圳进行检测，可能留宿一晚再出发到北京，预料会留在北京三日，之后转到广州和深圳，分别和两地政府讨论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深合作。整个访问内地的行程估计四至五日。随团的官员包括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处于低位时，市民检测意欲亦低，如果没有强制检测，势必有漏网之鱼，令隐形传播链延续。他认为强制检测在这个时候最能够发挥功效，最理想是每一名有症状的求诊人士都自愿接受检测，社会应该及早公开讨论和考虑强制检测的利害。袁国勇以英文向明报撰文，提出五个重点应对疫情，包括入境前检测、全民戴口罩、监测公共交通工具和街市等处所的通风状况、市民用手机记录过去14日的个人行踪，以及凡有病征人士必须接受检测。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轻微病征病人的检测诱因，例如可以即场留样本而无需第二日先交回，简化收集流程。今个周末是万圣夜，兰桂坊协会对市道深感乐观，预计可以追回往年的六至七成生意额。协会强调，酒吧会做足防疫措施，确保消费环境令人安心。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要求酒吧会员的前线员工在周末前做测试，鼓励酒吧采用电子收费，以及推出一个 电子二维码登记系统，一旦发现有怀疑个案，会登记顾客个人资料，有需要时会联络顾客做检测。佢又话，目前营业时间只限到午夜，对业界生意影响好大。对于专家建议市民可以戴住口罩用饮管饮酒，张素薇话任何有助业界生存空间的建议都欢迎，但是承认执行时有困难。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之后，刚刚完成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活动的总统特朗普返回白宫签署任命，巴雷特随即宣誓就职。就职仪式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由其中一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特朗普在旁见证。巴雷特承诺将毫无畏惧履行大法官职责，他当地星期二会再在法院进行第二次宣誓。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由5:4变成6:3，巴雷特亦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173点，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元，升20.5；阿里巴巴296.4，跌6；美团点评264.8，升2.4；中国平安84.3，跌2.05；先升药业10.46，新上市；汇控系32.9，升6.5；小米集团21.3，跌5.5；友邦保险76.4，跌1.75；建设银行5.65，跌1.5；工商银行4.61，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8点，跌咗65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26美元，卖出191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锦田公路啦。咁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影响到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嘅。咁去临锦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啦。咁去元朗方向啦，排到去芝麻岭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锦田公路近住港铁石岗车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来回方向仍然是挤塞，去临锦公路方向排到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元朗方向排到去芝麻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啦，锦上路去上村方向咧挤塞，排到去道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补充翻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顺利村道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1968年，美国三藩市州立大学的学生为了争取开办有色人种历史课程，发起罢课。看似态度开放的校方迟迟未有兑现承诺，还委任一位亚裔校长去平息骚乱。到底当年这班亚裔学生的付出能不能够重新定义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呢？历史二三时之亚裔美国人新生代崛起，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今集嘉宾有佢， 我是田北俊。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等仔女有一个好的教育，因为教育就会跟随他们一生的，你给多多钱他都不是担保他们一世都够用的。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天时暑热咧，其实真系好古怪。十月尾啦，都仲系会讲天时暑热，你都知道气候变化啦。咁啊，琴日咧有个新闻咧，就唔系同人有关嘅，同啲窝窝有关嘅，因为天时暑热咧。你就留啲狗咧喺个车厢里边，仲一留咧留三只。咁你留三只之余咧，你个窗又冇开三道出嚟，净系开咗咩咧？开咗一条天窗罅位啫。大家都知啦，私家车有个天窗顶噶嘛，佢就开咗个天窗罅位。咁啊，发生咩事咧？就有啲市民咧行过嘅时候咧，佢就喺大埔啊，就见到咧就系有架车里边就有三只狗，但系得翻条天窗开咗个罅罅，一条小罅啫。咁然后就见到咧嗰啲狗咧喺里边咧做咩事啊？喺度伸晒脷咧，喺度喘晒气咁样，咁啊好阴功。咁然后咧呢个网民咧又真系好好心，你谂下，你见到咧可能你影张相，跟住就走咗噶啦。但唔系，佢又拍片之余咧，佢仲等。结果咧真系俾佢等到咧，当我司机翻嚟攞车嘅时候咧，呢个网民咧佢就同佢讲佢话：喂，阿师兄啊，你有冇见到你啲狗咧留喺车度咧好辛苦噶？你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嗱，不过咧。好心就往往唔会有好报嘅，同一般家长嘅反应一样嘅。你闹佢个仔咧，佢就闹翻嚟噶啦。个司机点讲咧？佢就话：你点知我只狗好辛苦啊？吓，我觉得佢哋好开心、啊。你谂下呢啲咁嘅对答咧，点有得延续落去啊？咁啊，你其实你将心比心咧，你可以谂翻嘅。如果你个人啊，自己困喺个车度啊，净系开条天窗罅， 你都死得啦，真係焗到暈咁滯㗎。更何況佢有三隻狗，嗱 ，OK， 公平啲，嗰三隻咧就唔係嗰啲大犬嚟嘅，即係唔係嗰啲金毛啊，又唔係嗰啲咩大嘅，譬如話斑點狗啊、拉布拉多嗰啲，係三隻咧細細嘅嗰啲 poodle 嚟嘅。喂，咁但係你見到佢個樣咧，真係咧冇嚟神氣嘅，伏喺嗰個凳度咧，條脷都伸曬出嚟。好啦，咁於是乎咧，就大家就會喺度諗啦。其實究竟呢個司機咧，佢咁樣做咧啱唔啱嘅咧？嗱，啱唔啱咧就有兩個層面嘅，一個咧就係話佢究竟嗰個道德上面咧做得合唔合理？因為你咁樣就係、是、你對只狗真係唔係幾好，你真係咧會變熱狗嘅，真係會死得人嘅。另一個層面係咩咧？法律層面咩意思咧？你覺得佢獨留九隻在車裏面咧，其實會唔會係犯法嘅咧？嗱，我就答唔到你嘅。介绍你睇条片咧，应该可以帮到你咧，有呢个疑惑可以消除到嘅。呢条片咧就嚟自咧，毛成成啊 ，Mo City 呢个 channel 嘅吓，咁啊毛成成都讲到明啦，就系同啲毛鞋有关嘅啦吓。咁咧佢其中有条片咧，我已经摆咗上网噶啦。佢就系宠物法律常识，佢个题目就系问：如果独留宠物喺车里边咧，系咪犯法嘅咧？佢香港应唔应该立法禁止咧？咁啊，佢系访问咗咧律师嘅。咁啊，律师同佢讲咧，其实都解答得几清晰噶啦。佢就话嗱，就咁独留喺车里边咧，我哋就冇条法例咧就话唔俾嘅。要视乎咩咧？就系当时嘅情况啦。譬如佢有冇开窗啦，佢有冇足够嘅食水啦，又或者佢自身嘅环境咧，譬如话系咪烈日当空咧，定系一啲安全嘅地方咧？佢话咧可能咧，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咧，就会俾人哋当系咧残酷虐待动物嘅啦。嗱，所以咧，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睇呢条片，亦都提醒各位嘅宠物主人咧，你唔好谂住我冇犯法，咁咪冇事咯。我只狗最后冇死到啊，咁我咪冇事咯。咁佢只狗唔开心啊嘛。啊，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啊。究竟你点知只狗系咪唔开心咧？佢系好有庄子嗰种谂法啊。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条鱼唔开心啊？好啦，我再强调一次，你咪试下将自己困喺车度，净系俾条罅你，好似事业线咁浅嘅一条罅，我睇下你条脷伸到几长先得噶。好啦，如果我要俾呢一个 emoji 公仔嘅话咧，我就会俾呢一个喊啊，因为咧其实你去到要研究独留宠物在车内咧，其实都已经咧好阴功噶啦，嗰只窝咧应该等咗你好耐好耐噶啦，自己上网睇下，对宠物好啲啦。我今次唔会讲错㗎喇，我今日冇食药，瞬间看 channel 之。如果独留同事喺直播室又算唔算犯法呢？应该都唔算㗎，因为佢会自己可以搞得掂㗎。如果我哋夜晚兴谈浅唱嘅大件事，不过唔係喎，佢哋有时会急尿喎，台长啊，咁点算啊？如果独留同事喺直播室佢哋又急尿，我哋又冇一个解决方法俾佢㗎。清真棒。 问得好啊，曾志豪同事。本来咧，我都会咧好懊恼啊。如果系咁嘅情况发生，点好咧？不过咧，近年咧，真系多得咧阿麦浚龙啦，多谢佢啦，同阿谢安琪合唱咗一首叫《合唱歌》，有成八分几钟嘅。咁所以咧，好多问题都解决咗噶啦呢一方面。 咁如果播《冯国恩愁未了情》，系咪可以去两次厕所啊？ 咁睇下你系播折子戏啊，定系播全 无月夜。 无月夜歌是剑侠差员嚟嘅， 我知啊，小玉妻添，冯国恩仇是第二只啦，我睇你识唔识啦， 是谁个父非柳碎啊？ 好啊，冯国恩仇一嚟啊，一啊二啊，叶振棠个叶啊，系咪？ 好啦，翻到嚟咧，我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我都系讲呢个猫猫狗狗，同阿曾志豪咧差不多。正话我都想咧，哇，俾个 like 咧，曾志豪嗰一个channel 啊，因为都系嘅。如果你咧虽然话自己一个有爱心啦，对动物咧系爱锡嘅人啊，但系咧如果你唔懂得一啲咧好基本嘅常识，以至同法例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嘅嘢咧，咁我觉得都系爱心极有限啦。咁所以都啱啊，我都想睇下嗰一条 channel 咧，点样去学懂多一啲啊？好啦，咁至于彭仔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其实都系伴随住咧，就系近日啦，大家知啦，呢个重阳佳节咧，大家走去咧啲孝子贤孙啦，慎终追远嘅同时咧。 就真係好唔小心啦，又留低啲山火啦，唉，搞到咧就喺元朗一带咧好多宗嘅山火嘅报告，其中有一宗咧。八乡大江埔山头的山火呢仲更加一度呢逼近呢一间是有过百隻猫狗的动物收容所。相信呢大家都有注意到呢一单的新闻啦。咁但其中呢亦都带出呢人间有爱啊，即是香港人呢嗰种嘅爱心呢都相当之澎湃啊。咁啊呢一个嘅收容所嘅朋友啊陈小姐呢佢呢就係、是、经呢一个嘅网络上面去呼吁啦，希望有一啲嘅朋友嚟帮手呢，就係同呢啲嘅猫猫狗狗呢就去走火警啊。咁结果呢真係一呼何止百应啊，係二百应啊，有成呢接近二百人係到场啊，仲要呢唔係话自己隻身走嚟喎、啊。佢哋係帶備有咧寵物籠啦，即係或者自己咧，我會以前叫做神秘袋啦，即係偷運，即係好似偷運自己隻狗狗咧，係落街嗰啲神秘袋啦，又有啲咧係攞埋毛巾啊、物資咁嚟到幫手做咩咧？就是、幫手咧係帶啲貓貓狗狗咧離開呢一個現場，驚佢哋咧會受到呢一個嘅火舌影響啊！哇，原來咧即係貓狗咧同人咧。走火警咧都真系好唔同啊！我哋人咧走火警嘅时候就要有秩序啦，要即系唔好咁紧张啦，惊住咧人踩人啊咁。哇！猫狗如果走火警嘅时候咧，讲到咧系会有啲好紧张到咧呕啦，大小二便失禁啦咁。哇！今次咧真系好彩咧，有咁多咧有心人咧嚟到帮手。咁呢一个嘅动物收容所咧都有个名嘅。咁、那个名咧，对于鹏仔嚟讲咧，都好亲切啊！因为呢个地方咧，以前细个咧都会经常去，系大树下，大树下善待动物庇护站。咁啊，经过呢一次嘅行动咧，亦都可以见得到咧，香港人咧，即系对动物方面咧系好有爱心嘅。咁啊，如果你话系啊，对于动物有爱心嘅话，会唔会有一啲嘅短片都可以系分享得到咧？确实咧，又真系有好多噶噃。嗱，鹏仔咧，于是咧亦都揾到咧，就其中有一条 channel 咧，就叫做Hello Pinky 周围石咁。咁佢入边咧，Pinky 咧，佢咧系一位嘅女孩子啦。咁佢入边嘅短片咧，亦都有分类咧，系属于宠物系列嘅。其中有一则嘅短片咧，就系、是、叫做咧做狗狗义工。被毛孩温暖笑容治愈咁，咁呢一条短片咧，短短地啦，三分零钟啦，入边咧就见到咧呢个主人翁咧吓，咁佢有定期咧就去做呢个义工咧，帮手照顾啲流浪动物啦，主要咧都系狗狗啦。咁啊，片中咧都有讲解翻咧，其实咧做一日动物义工咧，包括做啲咩嘅，包括就话带狗狗去 walk 啦，去行啦，帮佢哋冲凉啦，另外亦都要咧就执起个扫把啦、地拖咧就清洁咧。狗狗生活嘅空间嘅期间，亦都有展示咧，即系部分咧有系领养毛孩狗狗嘅手续系点样啊，同埋咧系鼓励大家咧去领养，就唔好去买呢一个嘅动物嚟作为宠物啦。咁而嗰啲见得到咧喺影片中咧嗰啲毛孩狗狗咧又真系好开心噶、哦，因为咧有play time 玩嘅时候啦，以及咧就见得到佢哋咧即系玩到攰咧又有得食，食完之后食饱饱咧就一齐大教训，咁嗰啲嘅画面咧就真系几治愈嘅。所以咧呢一个短片咧虽然短短地得几分钟，而做嘅嘢咧同埋讲嘅嘢咧都唔系啲咩咁新鲜嘅事物，但系咧就胜在咧够真实啊。是咧，动物义工佢哋嘅真心真意嘅付出，所以咧表情符号方面咧，我鹏仔咧会俾三个竖起拇指嘅 emoji 图案俾佢嘅。啊，咦，我从来好似冇听过咧，我呢位拍档咧有养过宠物嘅，唔知道佢对于呢一个嘅猫猫狗狗系咪都系满有爱心嘅咧？桂花田， 佢有养噶， 系咩啊？ 佢有养纸娃娃。 啊，系咩？ 系啊， 喺边啊？ 阿华啊嘛， 哎呀，咁讲噶， 系啊系啊，屋企有几只马骝，咁有只纸娃娃，咁够唔够啊？ 阿华瘦咗好多噶啦， 好似冇晒毛添。 咩意思啊？请解释，请解释，台长。 你嚟得我，你都当自己屋企人嚟咁。 系啊， 雞琴日講咗行山嘅朋友呢多即係去行山嘅朋友呢多過去尼敦道之後呢今日呢就睇到呢嘩大美督呢塞車喎似旺角。咁唔係講緊呢即係塞喺條街道上面嗰啲塞車喎。而係太多太多嘅市民呢趁住假期呢去郊外走走啊。好多家庭呢就會租家庭式嘅四輪車啦。一車呢個爸爸一車呢就車晒個老婆啊仔女啊咁樣就搞到呢大美督大塞車。咁其實大美督嘅真係一個好去處嚟嘅。又可以去喺大坝嗰度影靚相啊又可以踩單車啊。咁有啲朋友就會放風箏啊同埋去釣魚。不過呢好多市民就唔知道係咪唔知道呢因為呢即係單車徑呢實在太多人太塞啦。所以呢靜靜雞偷雞呢就越線。咁將個家庭車呢即係家庭四輪車呢就駛上行人路啊仲行埋去大坝。其實呢大坝只係可以俾單車行㗎嗰啲家庭四輪車呢係唔可以嘅俾人捉到會罰錢㗎。咁喺香港呢除咗大美督呢有得踩單車之外呢仲記唔記得啊啱啱呢就開咗條新嘅單車徑啊全段開通晒全段啦。屯門至到馬鞍山經元朗上水粉嶺大埔沙田、不是叫大家踩足全程因為真的不掂當是專業的朋友可能才可以挑戰到很多俾大家多個選擇就唔使呢逼到呢就塞晒單車咁啦。咁喺 YouTube 嗰度呢 search 一啲叫單車路線啊親子單車遊呢都見到好多個 channel 呢可以俾大家去慢慢揀啱自己嘅想喜歡嘅路線或者近自己屋企嘅地方啊。咁啊仲有幾個單車公園同埋單車徑㗎喎。咁其實港九新界有㗎譬如將軍澳九龍灣啦有鰂魚涌公園啦蒲崗村道單車公園啦九龍城甲冰大道公園啦青衣東北公園同埋屯門公園湖山單車公園大埔海濱公園等等呢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㗎。咁今日呢就分享下 Jolie Matt 呢嘅一個佢哋嘅 channel 因為佢哋呢有好多個集數嘅。咁全部都係講關於呢香港嘅各大小嘅單車嘅路線啦單車公園啦片中呢仲會介紹埋呢嗰個公園裏面嘅設施啦交通呢究竟點去啦咁去到嗰度如果有啲景點嘅話呢佢都要介紹埋㗎喎加埋呢佢仲用航拍呢影埋嗰啲靚景嘩跟住再睇原來香港真係好多地方踩單車都係好靚好靚嘅咁認識咗之後呢咁就唔使淨係一假期淨係識得大美督啊咁樣逼曬一個嘛咁希望大家可以睇多啲認識多啲嘅时候，下次假期嘅时候，同你啲小朋友去踩单车，其实都好上心落市啊！我会俾一个心心眼，同埋加踩单车嗰个表情符屋企。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十六号至廿七号，等我 mark 低先。 你讲紧十一月十六至二十七号啊？有咩咁紧要 mark 低啊？ 到时会有贸发局嘅秋季采购会网上展，今年以互联新世界、跨越新常态做主题。提供一站式嘅网上采购平台。 哦，你讲紧秋季采购会，我有留意开啊。佢哋可以为买家同埋供应商发掘更加多跨行业商机，包括电子、家庭用品、灯饰、户外照明、环保科技、玩具、婴儿用品、文具等等。 喺香港贸发局遍布全球嘅50个办事处同埋庞大嘅数据库支援底下。秋季采购会的展览团队能够为与会者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预先安排优质商贸配对同埋揭露最新行业趋势仲有动态添。 佢哋仲可以运用 AI 智能商贸配对平台相对二 click to match 为买家同供应商提供会议安排实时聊天视像会议及电子名片互换等等的网上自作服务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啊，屏幕仔同埋 Crazy Lion。 Good morning，Crazy Lion 同埋 Hi 周安琪。 系啊， 秀恩茄同埋肥妹仔，早晨，今日系星期二，系英文课。 你快啲教我哋啦，我哋等住你啊！ 我咧学咗啲英文嘅，好好笑噶噃。 好啊， 可以将呢个中文咧同英文捞乱咁嚟到用咧，都几好笑噶喎。 系咩意思啊？ 所以你唔好咁认真吓。 好啊，你讲啦。 只得笑你啫嘛。 嗱咁啦。譬如话有啲英文啊，有啲中文咧，我哋识嘅数目字，数目字啊，你由一去到十，你都识啦， 系 咪？好啦，咁但系咧，有啲中文入面嘅，我哋咧又会将中文咧捞咗一啲嘅数目字入去个噃，咁但系喺英文又可唔可以咁样讲噶？咁譬如系咩啦？譬如我话啦，三唔识七。 三唔识七，咁跟住咧， 即系佢意思系将啲数目字摆落去我啲中文度，咁英文有冇啊？ 做英文啊 ，one into two 啊，系咪咁样啊 ？To become one 啦， 啊系啊 ，when to become one， 咁嘅意思啊？ 唔系啊，我唔系想玩呢啲啊， 成语嚟噶，你 讲 一个答案嚟听下先。 嗱，譬如三唔识七，我就会将佢变咗做 three doesn't know seven。 咁系咪都系有得咁讲个直译噶？ 所以我咪话攞嚟玩咯。好啦，再玩再玩。 啊，好啊好啊。 嗱，除咗三唔识七，你仲会讲一个系三九唔识七。 啊，呢个我哋唔敢讲噶。 点解啊？ 我哋好有礼貌噶。 啊，系啊。 系啊。 即系阿三同阿九啫。 哦，好啦。 啊，我以为讲 dog 啊。 free dog 咯。 no。 free dog 咯。多啊！三隻狗都唔識啊！ 三同九係數目字啊！ 係啊，飛機 都係玩下啫嘛。 好啦，好啦，你玩嗰個就玩你自己一個啦。咁我咧就玩呢個咧，係 three and nine don't know seven 咯。咁就唔同頭先個 three doesn't know seven 咯，因為 都係 單數中字。 可以。 係啊， 咁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好玩嘅。 好啊，好啊。 仲有一个玩到呢、這个九唔搭八， 我啱啱想讲啊，啲大人成日讲呢啲， 系 好粗俗啊。 咁啊，知啦。 九唔搭八 ，nine didn't answer eight。 呢个都几特别喎。 佢答佢啊嘛， 因为你用咗呢个系过去式，系咪？ 系啊。 咁咧，如果我用咧，我就会话咧系 nine doesn't matter with a。 哦，佢唔理佢 啊， 因为我系话我唔答答案咯，我唔理佢咯，呢个 系。我想问，咁五三五四啊，五三五四点样 玩 ？No three, no four。 咁太过直译啦，会唔会有文化一啲咧？就系话 nine of three nor four。 哎呀，呢个好好啊，三同四之间啊， 都唔要啊。 白宫南草坪举行，由其中一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特朗普在旁见证。巴雷特承诺将会毫无畏惧履行大法官的职责。他当地星期二会再在法院进行第二次宣誓。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52票赞成 ,48 票反对通过确认提名。民主党议员全数反对提名，共和党就有一名议员倒锅投下反对票。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变成6:3。巴雷特亦都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是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610亿4000几万。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今日節目時間咧好寶貴啊，因為我哋跟住咧搭半之後咧，我哋有活動啦，然後跟住我哋又有呢一個揾就業啦，跟住再播田北俊咧講新聞，得翻啲半個鐘啊，把握時間。 即係我哋咧喺度揀新聞咧，究竟講邊單好啊？ 係啦，睇下我哋 日日都咁寶貴， 好寶貴啊！今日特別罕有添啊！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講到兩單新聞啦、一單咧就同本地遊有關嘅， 本地遊 係啦。咁啊，琴日咧其實應該大家都見到啦，有啲本地嗰啲旅行團咧都出嚟遊行示威咧，就話喂搞唔掂噶啦， 哦 係。放風我哋死人冧樓啦咁樣， 哇！倍啊，八千人失業啊， 係啦，因為佢話咧，單靠本地遊咧，其實都唔係幾搞得起，咁啊，大家就好奇怪啦。又話啲本地遊咧又好有特色啊，應該大家都好有興趣想玩噶嘛。咁啊，原來有個原因嘅，除咗我哋琴日介紹咗某一啲嘅旅行團之外咧，有一啲本地遊咧，可能佢嘅面向咧，如果同嗰啲外國人咧就殺食嘅，就 sell 到嘅。 但系 sell 本地游系外国人 嘅，系啦。但系呢一 sell 本地客咧，大家就会咧即系完全用第二个目光去打量噶啦。嗱、譬如咧就系呢一单咧，我都 send 俾两个拍档睇咧。所谓嘅深水埗肠粉团啊，肠粉定粉肠啊？肠粉。 你就系倒转嗰个。 系啦，我成日都捞乱嘅呢两样嘢。 系啊，你唔使。 你仲有一样嘢可以加埋系蛋散。 蛋散。咁你咧？ 我而家系鱼翅饺啦。 系啊，得个饺啦。系啊，唔似猫唔似狗啊，真系。好啦。 真烦啊！你两个。 小学鸡 咁样，小学 鸡度啊，唔系呢个都系本地回忆嚟噶，系咪先？周星驰回忆。 但系人哋嗰个系咩石磨肠粉系咪啊？ 其实一样啫嘛，肠粉咯， 咪即系肠粉咯。 佢做咩真系几吸引噶？ 唔系，系好食啲嘅。你都咪话？ 荃湾都有档啊，都 系 用石磨嘅。但系佢嗰个争议系咩咧？嗱，佢咁样嘅，佢就喺旅发局里边嗰个旅游就在香港里边嘅其中一个本地团，就叫做深水埗风味行。咁咧佢就话啦，成人团费咧就每位770元。咁如果咧你系香港人嘅话咧就有折嘅，就577元， 因为政府补贴200元。 系啦，咁咧但系啲人就听到就话，哇有冇搞错啊？ 500几蚊食肠粉， 500几蚊食肠粉，即系如果你冇折嘅话咧，即系如果你非本港咧，仲要收700几蚊。咁你知啦，香港人就好直接噶嘛，佢就用嗰条桥咧就话， 几蚊我去食一次咯。 系啦，佢话喂我自己扫街，可能200几蚊已经扫晒啦，点解咧就要俾500几蚊咧？跟住就话佢食水深啦，话佢掠水啦咁样。 我知啦，佢系咪谂住咧？原先700几蚊就系招待外国游客， 系 可能即系仲有啲外国游客咧滞留咗喺香港， 走唔到， 走唔到。 嗱，我当嗰啲外国游客真系报名参加呢一个700几蚊嘅本地团啦， 系 咁香港人点解都要俾500几蚊去啊？ 系啦， 会唔会咧？就系、是、如果你想相识一啲外国嘅。 即系做咩相睇 啊？男性 借啲嘢放好我啦，系咪先？ 借啲嘢唔系咁，可能佢唔中意饮酒咧，咁可能佢真系中意扫街，系咪先？ 桂花田已经开始 想试啦， 想报图啦，想报 即系你谂住唔理紫娃娃啦，你谂住出去搵第二啲啦， 想报团啦，系啦， 系啦， 嗰个中意啲本地文化，系咪？我想食好嘢。 好啦，咁佢个行程系点样嘅咧？其实佢就已经有个概览嘅，嗱，佢就咁样嘅，3.5个钟头成个行程， 系 咁咧，深水埗集合。咁咧就先去咧港式茶餐厅咧就探呢个港式早餐同埋奶茶啦。咁跟住咧即系其实普通餐厅啦。 40元。 然后再去品尝混酱肠粉。 肠粉。 即系闹你两次啊。 系啦。混酱。 再加肠粉。 我当俾尽你25元。 系啦。仲要加混酱。好啦。再嚟豆腐花。 哦， 10元 啊，咁咪得40元啦， 我呢度100元食晒咯， 系啊，未完，仲有饺子， 饺子咪俾多20元你， 仲有曲奇饼， 曲奇饼我当40元啦， 系啦，仲会参观街市， 唔使钱系嘛， 唔使钱， 有入场费， 街市早阵子封城， 我而家我而家用咗86元啦， 系啦，好啦，咁然后完啦，咁但系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完啦，咁咧佢有解释嘅，因为即系好多人就好似头先彭爷咁样计数咧，佢话喂大佬。两嚿水咩都有找啦咁样，咁咧佢就真系咧啲人攻击得多嘛，咁咧佢嗰个营运者咧，佢个名字就叫尼泊尔人妻多喜马拉雅饺子， 系 好笑噶个名字， 佢嘅 专业系啊，佢 page 咁样， 哇，即系佢唔系真系， 佢唔系香港人嚟嘅，即系 唔系佢系香港人嚟噶， 系 OK， 即系我意思话 嫁咗俾个尼泊尔朋友， 系啊，尼泊尔人妻啊嘛， 哦 OK， 系啦，佢就话俾你听咧，佢话嗱各位稍安勿躁， 唔使咁猛斩， 其实呢个肠粉团咧搞咗几年噶啦，所以咧唔系今年先生出嚟嘅，仲要呢几年咧其实系得到。国际媒体和 KOL 的报道都会将它冠以成为 one of the must do item in Hong Kong， 即系必做嘅咁样。 佢哋话团友曾经系过去四年啊，系嚟自呢个欧美啦、澳洲啦、中东、印度、日本、韩国都好受欢迎嘅。 冇错， 我想问啊，咁个我睇漏咗嘅边一样嘢？ 系冇错啦 ，sell 咩咧？佢就话俾你听啦，嗱，如果咧你净系饮饮食食嘅话咧，咁当然唔值呢个价钱啦。但佢话咧，佢会同埋嗰个铺头咧。倾偈，譬如话你食嗰个肠粉咧，佢话俾你听佢个主食秘方系啲乜嘢， 即系可能入到去厨房望下， 冇错啦，同我倾偈嘅。 见到嗰个膜系啦，你啲肠粉咁白滑系嚟自咩啊？就系嗰个膜啦，你试唔试下？ 我又可以试下，又可以打卡又影 相。系啦，嗱，咁佢话咧，第一佢就会唔止食嘅，佢仲会俾你听埋咧食后边个故事。 系。 咁第二咧，嗱呢个就睇下你觉得有冇趣啦。对香港人嚟讲，佢话嗱深水埗。你知啦，有陣時見到個白貓喺天橋底，嗰度有個咧就踎地攤。 呢啲咪叫地道咯。 係啦，唔係，但係佢話，佢話你知唔知佢哋發生咩事啊？ 哦，又有古仔 啊！佢嘅咩關故？ 咪住，我想問係嗰個踎喺地下嗰個阿伯話俾我聽佢嘅故事，定係個導遊話其實咧踎喺地下嗰阿伯咧阿陳伯啊， 以前係官員嚟嘅， 係做官嘅，喺電台嗰度，但係後來咧就因為好陰質啊，所以點點點 就俾人打翻嚟呢度啦。 講緊邊個㗎？係 咪啊？ 講緊邊個㗎？我陳伯，我陰公啊，陳伯。系啦，佢话佢会介绍翻嘅，因为佢话咧好多外国人咧见到深水埗就净系惊啫，净系话哇死啦三教九流啊，好多贫苦大众 系啫， 系啦，佢话唔知究竟咩事咧咁样。 新嘅大厦 系啊，新嘅大厦 过千万啊， 系啦，佢话咧佢就会讲埋佢背后嘅故事俾你听嘅。啊，仲有， 譬如咁又信啊，你又 咪信？佢解释俾你听 啊嘛。 我头先咪讲咯，系嗰个猫喺度嘅请白讲俾我听，定系个导游讲俾我听？ 系 佢应该系个导游嚟嘅。 导游 乜都得啦， 系啊！佢话俾你听，点解佢咁穷啦？ 佢讲乜都得啦， 唔系同埋佢点解要住劏房啦？劏房喺我哋香港个位置 啊， 系啦，唔系咁香港嘅劏房啊，咁呢个又存在噶嘛？好啦，再嚟咯。 咁佢带埋去劏房嗰度睇下点挤逼法啦。 劏房佢就好似冇带入去，喂，唔系边个俾你参观啫？我参观你落户。咁你肯唔肯借间屋俾人参观咧？ 佢哋会倾好攞钱噶嘛？ 除非倾好咗咯， 系 啦。 唔通你又以为嗰个石磨嗰个肯俾佢行入去，系因为去帮衬嗰廿蚊肠粉啊？ 嗰个当然应该都有联络啦。 所以咪同嗰劏房户去倾下，嗱，每人今个月咧减五十蚊。 阿桂花田所 咁，但系如果你想探劏房户，系咪有冇趣先？ 哦，都 有啲 都有噶。 如果系真系咧，又因为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即系外国人啊，好中意探讨下咧，即系捐窿捐罅咁，呢啲真系先捐窿捐。 就嗰陣我咪介紹過台灣咧，佢哋有嗰啲叫做咧，即係講出嚟有啲涼薄嘅，就叫做貧窮體驗團，就專門咧嗰陣時佢哋就話咧，因為外國人咧就話高樓大廈我睇慣咗啦，我想睇啲兜踎嘅，咁於是乎 佢哋點嘅咩原因會係咁咧？ 但係咧俾人鬧㗎，因為嗰陣時台灣咧，佢真係有搞呢啲叫做貧窮體驗團咧，佢真係好似頭先阿彭姐你所講，佢唔係佢俾佢有聯絡到嗰啲貧苦大眾。譬如话佢哋喺公园度露宿啊，或者饮汤啊、派饭嗰啲咧，结果咧有啲台湾当地啲人都话：你而家当我哋嘅贫穷系一种猎奇啊，咁样 消费紧佢， 消费佢哋，所以有啲麻烦嘅。好啦，咁跟住佢话佢第三咧，佢就话我仲会带佢哋咧去行街市。 系啊，行街市你觉得喂咁搞错，行街市都系一个娱乐。 对唔住，如果我去外国，我都会中意行街。 系啊，真噶，真噶，真噶。 咁咧，佢哋会介，因为街市里面咧有干货啦，有湿货啦，海鲜肉档啦，等等嘅嘢啊嘛。 可以了解嗰个民情多啲嘅。 系啊，因为外国咧好多全部都系冰鲜嘅，你边有几多只鸡喺度飞下飞下，跟住我唔该。 所以你去到外國咧，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咪啦，即係我本人去到外國，我都會找他哋的 farmers market 咧嚟到行下。 會㗎會㗎，譬如我哋日本，你啲人去除咗以前去築地啦，仲有去嗰幾個咩木黑定邊個嗰啲海鮮市場咧， 係 大阪嗰度咧，咪全部都係好多海鮮㗎嘛，係一樣嘅啫。佢就話咧，我唔止帶佢去，我仲會講解，因為咧佢話對外國人嚟講咧，佢話。点解呢条肠你哋都会食嘅？ 系啊， 点食噶？佢好恐怖啊！你嗰啲点 解呢条咸鱼咁臭？呢条鱼咁臭啊！原来系咸鱼。 佢话佢哋真系唔知嘅。咁佢话啦，我哋嘅讲解咧，就令佢哋咧可以唔使咧，净系得个惊。 系 佢话如果我哋唔介绍咧，佢话好多外国人咧就净系话，哦 ，Hong Kong wet market so dirty and scary， 系啊， 好惊嘅。 佢話我解釋完之後咧，起碼佢哋知道，哦 ，very traditional 咁樣，係有啲文化啦，佢就會覺得唔同啲嘅， 正英文好啲啊， 佢啲口音有啲印度 咁啊， 咁我哋都唔能夠歧視印度嘅朋友啊， 冇歧視， 你唔能夠話我印度口音唔好啊， 即係所以咧，我哋 話唔好啊，你做乜我？ 即係話平時我哋行開行慣街市咧，唔好行啫。其實對於外國人嚟講就唔係啦。 咁我又覺得佢三個半鐘就少得滯 喎，係啊，其實真係唔夠後㗎。啊 ，OK 啊，真系，所以佢话咧，佢又会介绍埋中国人点样食料啦、煲汤啦，同埋佢好搞笑嘅，佢不停喺度强调咧，佢就话：我哋唔食蝙蝠嘅， 系啊，即系我哋 very different，no worry。 系啦，佢要不停讲咧，佢话我哋唔食狗肉嘅，我哋唔食蝙蝠嘅咁样咯。 因为即系冇办法啦，因为我都系一个文化嘅差异啦，系咪？即系大陆同香港都已经系好唔同。 所以我觉得有抵嘅，因为咧，其实嗱，佢讲到明，佢话你系香港人，你咁啊，梗系唔需要参加啦。 因为你已经系源远流长啊嘛，呢啲嘢你识。 佢话呢个团系俾外国，咁佢就问咧，佢话你谂下有边个人咧，又可以知道香港啲民情啦，又可以用到英文同外国人沟通，又要带你捐窿捐啊，咁佢话喂都抵俾啦。 我喺度谂下咧，想象嗰啲外国人咧嚟嗰啲海味铺，咪见到好多啲嘢。哇！嗰啲咩嚟噶？花膠咩嚟噶？嗰嚇嗰條魚裏面嗰條標， 花膠你點樣將佢魚標又發嚟有咩用咧？ 煲湯嚇，可以煲膠丸， 譬如燕窩咁樣係啊，點樣介紹咧？所以原來都有條出路噶。不過當然啦，香港咧，但有啲香港朋友咧睇完佢嘅介紹咧，佢都話。唔系、哦，我都有兴趣、哦。华 仔，你冇嘢，唔系，我想话佢冇嘢做，佢你唔系冇嘢做， 你 有钱 冇定 使，你有钱 如果系咁，不如我就攞，我帮你两个报，嗱，我出钱，好少钱啫嘛，你两个去一转啦， 加埋千几蚊噶咯， 千四千五啫嘛， 系啊，好啊好啊，一齐去啊， 唔系一齐啊，你两个 去啊，三个一齐去， 三个啊嘛， 拍埋片俾听 众睇啊，如果要我去埋，我就唔去啦， 点解啊？你惊佢嘅知识层面已经超越咗你啦，真系。 系啊，我唔识英文啊。 我嗰次跟个朋友走去日本周围逛。佢拍晒心口，话过跟佢实有好前途。我话好，好，好，然后唔知点算好。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头。咦，呢间铺噃啲装修温得好，班夹妹做住 Lola， 同啲客落波打。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都未坐定，已经叫咗两客海老。擦咗咁耐，仲咁坑攰，咁样落去会赤到几时？沙茄叫咗半啖，好过慢性。而佢饮咗咁耐，又试下加冰，牛肉加葱花，要乌冬买朝鲜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还未完又再加。前面烧矮瓜，串烧啲麻鱼类新鲜麻油记挂，然后加州卷共两客冷面。想下一阵想去边？咦，望下只表，食咗几个钟，饮杯水，不如埋单送。Oh, I don't believe it， 张单真系 high， 张单啲银码真系 big surprise。日式 lady， 你真系卡哇伊。佢就话： 阿呢日多， 我想话攞张单睇清楚啲啊。我老友话： 喂，你出住先啊。 我焗住碌卡，个心痛到癫，癫到几乎烧喇叭。牛肉加葱。萬四嘛，然後七千英是張粗茶，還壞而是眼花。無謂燒矮瓜，要九千嘛，魚類海鮮價又變化，然後加一加，但這個發現可將夢我心中驚嚇。 如果邊個可以將香港料理咧翻譯成英文啊，或者唔同嘅外文咧，又可以做呢個本地遊嘅主題曲啊？ 好啊！ 我将呢啲全部话晒俾人听啊，牛肉加葱花嗰啲 啊，我有啲咩食啊？ 系啊，郑少秋啊，秋官啊，香港料理啊吓。 头先你讲紧我佢嘅正名 郑创世， 系啊， 系啦，喂啦，今日时间好宝贵啊，我哋由香港即刻飞去边度？ 系啊，飞去卡塔尔， 飞去卡塔尔。 哇，真系咧，好震撼呢单新闻，真系我谂即系有咁多年旅游经历咧，好女性咧都未试过有啲咁嘅咁。 佢哋个形容咧系好伤痛啦，好唔开心嘅经历咧，就话喺卡塔尔呢个哈马国际机场，咁嗰度咧发生咩事呢？就话啦，佢哋有个女厕里面咧发现咧， 女厕 系啊，哦，厕所啊， 即系 toilet， 系啊，厕所咧发现咧一名咧早产嘅 B B， 系， 咁即系啱啱生噶啦，新鲜热辣噶啦， 系 咪？ 即系血肉模糊嗰个咯。 咁但系问题 个大人 系啦，妈妈。去咗边咧？咁样 嗱，香港偶然都会有呢啲新闻噶嘛，咪成日都话喺垃圾缸啊、公厕旁边啊， 哎、恐怖、 啊。 但系呢啲 通常好难揾得翻噶，咪事后咯，有人会影闭路电视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咁但系机场你都好似冇听过咯，系咪先？咁当然啦，咁即系话肯定系啲旅客喺里边啦，你冇留宿， 生咗啊， 生咗就走， 系仲要走 佬，仲 要走佬添。 哇，佢点走到咧？ 其实系啦，我真系好匪夷所思。 系因为咧，以前成日都话嗰啲后生女啊，佢真。系后生到一个地步，佢系去紧厕所嘅时候话：，咦，做乜？系啊 ，What's going on？ 咁样跟住就 已经可以，行得走得啦。 系啊， 咁即系所以唔知发生咩事。咁但系问题系，咁样机场人员发现到之后咧，咁梗系紧急去封咗机场去揾翻边个系妈妈啦。咁 我又冇谂过，原来佢哋会咁犀利、咁积极嘅。 咁但系问题呢个 B B 咁点啊？系属于边个噶？ 系系。 咁边个帮佢养啊？ 弃婴咯。 但是 即系估唔到佢哋会用心去追寻，但系点追寻？ 但系搵唔搵得翻啦？嗰个妈妈 点搵？ 佢而家咧就系咧就系因为有个 B B 啦，新鲜热辣啦，咁即系话个妈妈基本上你系啱啱生完啦，咁生完嘅时候其实有样睇嘅，不过点睇咧？就唔该所有 查问， 就算上咗飞机嘅女士们，系啦，唔该你落翻晒机去佢哋嘅指定嘅，系、哦、啊，佢有救护车，救护车人员有女医生有女护士，咁喺度等你哋，唔、 哦、 该、 okay、 你哋过嚟逐个检查。 咦，咁啊，应该揾到噶啦。 咁但系而家咧，而家佢就未话揾到，未有答案啊。咁系啦，即系呢个过程啦。咁佢话咧就点样检查咧？就真系咧，唔好意思啊。你真係要除低曬你嘅棉褲、內褲，跟住做一個叫做侵入性嘅呢個檢查， 下體檢查， 係啊， 哦、即係好似我哋睇戲 檢查， 睇戲咁有對腳浪喺度咁樣嗰啲啊， 係啊，應該就要咁咯。 我想話黐線喎，我真係唔會俾你檢查嘅喎， 你憑 咩啊？ 係啊，你憑 咩？係女士啊嘛，係咪啊？女士係啦， 係啊，大姐， 佢應該唔會檢查你嘅，唔使驚。 因為我聽到阿曾志豪講話黐線，我真係唔會俾佢檢查，我為男人都要檢查啊嘛。 如果嗰個係我老婆，我梗係唔會俾佢檢查啦，傻嘅咩？ 佢有冇一啲可以簡單啲嘅檢查方法？ 其实我又不明白喂，其实咧，你当佢即系你入境嘅时候咧，边个系大肚嘅？你应该望到噶。不过 系啊，睇唔到嘅。如果你 可能外国人就比较大只啲， 又话肥咗。 你睇好多都系话生之前你都几乎见唔到个肚噶嘛。 而家系咪惹嚟投诉啊？ 梗系惹嚟投诉啦。咁啊，当中有澳洲嘅朋友咧，女士们咧，成佢话喂，你点可以咁样查我？即系成澳洲佢哋咁样出声啦。你点解查我啲国民啊？你咁样有冇尊重我哋女性啊？咁样 查法系即系啲几核突嘅，你直情系检查你嘅私隐部位。喂，嗱、 啊， 你唔系话中医咧把个脉？嗱、嗯，你啱啱生完咧，你个脉象会有异 啊， 全部俾我把。咁都仲有得倾啊！我俾你把个脉啫。喂，而家呢个我有你冇你，俾你望晒。 系啊，佢直即系强迫嗰啲叫抹片检查，即系净系咧，即系张开腿，跟住咧攞支嘢撩。 即系大家明啦， 系啦，啲女士嘅身体。 要睇佢分泌物噶，真系唔掂。 呢个真系唔，我如果俾我都唔制啦。 你谂下嗱。你如果你嗰个系你太太，你本身已经黐咗线，梗系唔制啦。如果系 女 仔咧， 系啦。如果我真系女孩子， 即系唔系咩 好人好者， 唔系封建迷信 吓， 唔系封建迷信。咁本来明明仲系处子之身，俾人咁质疑，已经好难堪噶啦。仲要咁样俾人睇， 咁有冇一啲咧？ 同埋佢有冇机会验错噶？ 唔肯参与嘅咁， 系咯， 佢又冇嗱，佢又冇讲啊。好似大部分咧，就算唔愿意参与嘅，都有都 夹硬参 与，都要去咯。但唯独是你唔使参与嘅，就系嗰啲上咗年纪嗰啲婆婆咯。系啦， 啲婆婆会唔会调转？ 世事无奇不有咧。 冇理由啲婆婆调翻转就话嗱，可唔可以 check 下我 咧？ 呢种系另一种歧视咯。 咁点咧？ 咁所以而家睇下佢，睇下之后嗰个结果系点样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当局努力争取恢复跨境人员往来，将在下个月开始率先安排在内地的香港居民免14日检疫下回港，计划开始时会设有配额，因为现时只如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两个陆路口岸运作。至於同新加坡建立航空旅遊氣泡方面，他說現時目標是在下月內實行。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又說，本港要小心外防輸入，目前連同比利時一共有14個地區被列作高危地區。他今早已經要求食物及衛生局認真考慮是否將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列入高危地區。來自高危地區的人士登機前要先檢測，亦要預先訂酒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的一系列社交距离措施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但是会作出一些调整，透露会开放公众泳滩，稍后食物及卫生局会交代。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有轻微病征的人士应该尽早接受检测。医管局现有46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他要求医管局检视能否再改善收集样本瓶的时间，或者能否在周末提供服务。另外，林郑月娥说，竹篙湾第三和第四期检疫设施将在年底落成，亚博馆旁边新建临时医院的工程进展亦顺利，相信可以在明年一月前完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65岁以上人士2元乘车优惠是广受欢迎的德政，因此他在年初提出希望扩大受惠对象，但要檢視原先計劃的漏洞，有沒有被濫用和改善的地方，而有建議希望擴大參與的公共交通工具種類。林鄭月娥說，有關的檢討工作仍然進行，因此不存在撤回已公布的政策目標，亦非擱置，但目前難以敲定具體落實的時間表，因為有複雜的問題要處理。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8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72宗是社區感染，大部分來自首都圈。養老設施、康復醫院、親友聚會、辦公室、補習班等場所都有出現感染群組，相關病例不斷增加。其中一間復康醫院和一間療養院分別累計有135和59宗確診。城南市一個高爾夫球聚會至今有11人受感染。另外，始於首爾市九老區一個家庭的疫情擴散至京畿道富川市一個芭蕾舞培訓班，累計有40宗相關病例。萬聖節臨近，當局憂慮前往夜店的年輕人數目進一步增加，令疫情出現反彈。另外，南韓在同日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計460名確診患者不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7点，跌293点，成交金额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5升19.5。阿里巴巴295.6跌2.4，美团点评263.2升8毫，中国平安84.25跌2.1，小米集团21.05跌8毫，汇控系32.85升咗6毫，

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督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Why? Are you here? Why? Who's calling? Oh, treat or hello? Treat. Oh, Radio 2 now.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开始啦。没错，今天风骚生活小确幸呢，我们有这个 Halloween 的化妆派对。 是啊，我们多谢呢，我们有钱没钱使的啊，程振鹏呢，他呢在上个礼拜就在不停地搜罗呢这个Halloween 的用品啊。 是。 他真的好小朋友的所有的东西啊。 咁諗住可以做完節目自己都可以用㗎嘛。 係呀、 不如你形容一下呢我哋今日喺台面呢你有、有啲咩物品呢介绍俾我哋朋友呀。 咁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咁啦，你 Halloween 呢梗係要畫下鬼样啦，系咪画个鬼样出嚟啦？ 其实唔使画都大家有咯。 嗱，咁啊，于是 就猫样啫。 但系嗰啲小朋友就唔会噶嘛，小朋友好可爱噶嘛。咁啊，于是周围去睇下有冇啦。咁啊本来咧我有一个嘅心愿咧，就想揾翻咧，曾经咧我就喺外地嘅时候咧，佢哋嘅 Halloween 咧就好兴咧，就买一个嘅大南瓜啦，因为好平嘅。咁然之后咧，跟住就会喺啲超级市场嗰度咧，就会可以买到咧一份咧，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然后咧，我嚟写字啊，嘅 copy book 咧，咁佢咧就系一本咧，系有晒咁多个唔同嘅南瓜嘅造型个样嘅一啲 copy book， 咁咧就一本入边咧，你拣啱咗边一张咧，你就搣佢落嚟，然之后将嗰张嘅画纸咧就贴喺个南瓜嘅表面，咁跟住咧嗰一份嘅 copy book 咧，仲会有埋其他嘅工具爱嚟咧系机锯机锯嘅南瓜嘅， 咁得意噶， 系啊， 即系入个刀仔嚟挑佢噶， 嗰啲挑黑刀咁咯。但系其实系俾细路哥用嘅啫，所以系安全嘅。咁嗰一份嘢咧，就可以俾你咧，就挑完个南瓜之后咧，就真系咧，沿住嗰个 copy book 嗰块图画咧，跟住佢咁样嚟到界开之后咧。咁嗰个南瓜真係好似做戏嗰啲南瓜灯咁、 就可以摆上去啦，可以摆蜡烛喺里边噶啦。 咁跟手咧就会喺外国咧，啲朋友就会攞个南瓜咧就要挑空佢啦。那个南瓜里边就摆蜡烛，然之后摆喺你屋企嘅门口。如果有蜡烛着住咧，就即系话 屋企人 系 ready 你嚟 trick or treat 嘅 ，trick or treat 嘅。 咁如果冇咧就唔得啦，冇咗而家。 因为我买唔到嗰份嘅玩具啊， 因为嗰啲佢喺加拿大买噶嘛。 咁但而家我哋台面上面有啲咩咧？嗱，我形容一下俾啲听众听先啦。嚟开上我哋二台嘅专业度睇到啦。咁我见到有一盒咧，好似你哋女士们咧化妆嗰啲眼盖膏咁样。 系啊，因为咧佢哋好好嘅呢个咧， 红橙黄绿青蓝紫齐晒。 嗱，俾大家睇下啦，系啦，佢系可以咧俾啲小朋友喺度画花面嘅。 系啊，有本 menu 介绍。 冇错，好彩我贴咗佢嗰个招牌啫。 系咩？认唔到嘅。嗱，咁跟住我见到咧就有带咗。啲咧南瓜灯 咯，即系有唔同造型噶，你都未话 系啊，有南瓜灯啦，仲有一个咧南瓜嘅小篮咧，南瓜篮啊，南瓜篮啊，里边有南瓜 咩啊，南瓜咯， 系啦，里边有南瓜饼啦，南瓜饼啦，我依家偷够嚟食先啫。 嗱，我咧仲特登咧行过一啲 灯啊，佢啊。 系啊， 我最特登咧去咗一啲咧，即系买十蚊店啊， 十蚊店啦。 原来十蚊店入边咧有一啲咧系爱嚟咧。是俾你包礼物嘅一啲嘅袋仔啊， 系， 我觉得呢袋仔咧，冇错啦，我就谂住咧， 咦 OK 喎， 我就谂住第一阵咧就可以攞呢啲嘅袋仔咧就入翻嗰啲嘅 南瓜饼啊，或者糖果咧，就可以咧分派俾我哋嘅同事。 唔好讲住啦， 我中意你起身， 你起身啦，阿程振鹏，因为桂花田咧就将呢个南瓜灯咧。人哋嗰啲掛飾咧就變咗咧呢個頸鏈啊！ 佢蒜頭咁做咩？ 好似 就 好似蒜頭喎！唉，鏡睇嗰邊啊，鏡睇嗰邊啊！ 喂，唔係啊，點解咁短嘅布料 㗎？襯翻你條頸啊嘛！ 長啲啊嘛！係長啲嘅， 好啦，喂，咁但係我哋今日玩啲咩先？係咪我哋玩化妝？好啊，點畫面？點畫面法？ 但係其實我哋剩翻好少個面咧，可以俾人畫嘅啫喎。我戴曬口罩， 額頭可以寫咩字啊？ 係啊， 奸夫。 點解你嘅我的志願係想做呢樣？ 點解要寫奸夫咧？ 因為我記得好似周星馳係咪有啲電影係咁啊？ 唔係嗱，我哋畫翻個鬼樣啦，但係我哋係咪可以玩口罩啊？ 係啊， 因為我哋話有口罩啊嘛嗱，各位朋友，我知道咧，而家我哋都係要戴住呢個口罩咧，即係出街啦。咁但係你 Halloween 咧，你想畫多啲嘢嘅話咧？可以喺你嘅口罩上面咧花啲心思嘅，所以我哋今日 有啲咩諗法啊？曾志豪， 咪就將你嗰啲鬼樣全部畫喺口罩度咯。 嗱，咁如果唔識畫咧，我又諗到個方法喎、 啊，就寫個鬼字。 唔係啊，因為咧我又買咗一樣咧，係貼圖啊， 貼紙嚟嘅，喂 ，OK 喎，貼紙嚟噶， 喂，攞嚟啊， 貼紙咧就變咗你可以咧，如果唔識畫公仔咧，你可以喺個口罩度貼一啲咧 Halloween 嘅公仔圖案，咁你咪可以戴住呢個口罩出街迎接萬聖節咯。 係啊，天啊，你睇唔到個鏡頭，你攞嚟啊， 可唔可以啊？ 你已經跟地下啫喎， 係啊， 你攞嚟啦， 你影到我腳趾啊， 地下咋真係而家， 係 啊，冇辦法啦， 咁啊，其實。我哋三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咧，听住我哋呢啲嘅意念咧，谂一定啦。啊，如果你都想话喺呢一个嘅万圣节咧，就点样可以喺疫情之下又守规矩，兼且咧又可以。又可以玩到， 又可以玩到，系咪？ 好啦，我哋不如试下先啦。咁而家你就攞两个口罩咧，我哋就请你两个就系太子社区中心啲 Miss。 我真系， 我觉得好搞笑你两个。 嗱，呢位贵姑娘，贵姑娘就同阿清白， 清白你教佢啦，点话？ 教我点整啊，贵姑娘。 口罩上面咧，嗱， 你调转咗口罩， 唔紧要啦，啱啊啱啊。 好， 你想画定系黐啊？不如我哋先黐咯， 黐啦， 黐公仔先啦。嗱，我哋用呢个贴纸咧，试下黐上去，咁大家咧都可以参考下嘅。 咁我将呢个口罩戴咗喺个面度先，系咪啊？定系就咁黐咧？ 就咁黐，请白，请白， 黐上去先啦。 我哋由阿桂姑娘， 桂姑娘啊， 帮我黐吓。 系啦，嗱，各位，我哋今日教大家咧，试下攞你个口罩咧嚟化呢个。 黐咗先，你唔好戴。黐咗先戴。 佢本身黐咗噶啦， 系啊， 佢黐黐地噶啦，已经系。 又或者我揸住啦，好嘛？ 喂，我覺得咧，佢呢個咧嘅貼紙，嗰、那個叫做 Halloween 嘅貼紙咧，嗰啲眼神咧， 不如黐咗先啦！我等咗好耐啦，啲聽眾其實快啲黐上去啦！ 你搞到阿豪仔冇得玩啊！ 唔緊要啊，快啲黐啦！ 可唔可以黐你眼鏡？ 好啊，你黐隻眼啦！ 黐眼鏡 啊！係啊，黐眼鏡啊！ 黐佢眼鏡開心啲啊！ 而家桂花田攞個咧豆雞貼紙咧，就黐咗上去程振鵬個頭度， 幾得意喎！ 呢個似 mini 人隻眼嚟喎，好似係 啱曬佢咯，佢最得意 啊！真係。 整你个奸笑样先， 好啊！ 啲奸笑样好笑真系。 系啊，嗱，我都喺度噶，我会同大家一齐咧服务下。我今日做 cam man 先吓。 系啊系啊，阿豪仔帮手揸住。 你只眼而家真系冇得输啊，真系成个傻仔咁样，大家睇下先。 喂啊，你不如咁样噶， 唔系好可爱啫， 可爱咗好多啊，真系。 我想问咧，嚟家嗰个。可唔可以？我想黐埋你而家呢个口罩，唔紧要啦。 好啦，佢攞咗咧，桂花田就攞咗个吸血僵尸嘅嗰只牙咧。 影个样， 系啦，影个样，睇下先，睇下先。 哎，正啊！而家嗱，即系而家程振鹏咧，已经俾我咧将两只大眼啦，同埋咧嗰个鬼嗰个嘴咧，其实咧黐埋 已经可以好简单就变咗一个万圣节嘅面谱咯。 呢个我觉得呢个贴纸系 OK 可以用 喎。系呢个最容易添，真系。 系啊， 你黐翻桂花田，黐桂花田。 唔系，我想黐你啊，冇 错。好啊，好啊，嚟，等我帮你揸住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 我哋好犀利啊！哇，啲支棍太长啦，真系。 系，哇喂，有电话声噶，好惊喂。 唔系音乐嚟噶，音乐嚟噶，系啊，你唔使惊真系。 由于 好啦，而家 曾志豪咧太过咩？你过嚟。 啊，点啊？ 我黐你。 黐咩啊？ 黐你。 好。 佢攞咗三只眼仔，又系黐喺我眼镜上面。 好啦， 喂，我呢个几靓喎，我觉得个效果几好，真系。我系三万小子。 好啦， 万小子。 跟住落嚟，阿桂花田会拣乜嘢咧？ 好，我就拣埋呢个咧，嗰个嘴咧，因为佢啲嘴型咧都好搞笑嘅，个个都系咿牙松讲啦。 其实鹏仔你睇唔睇到嘢噶？ 我睇到噶， 都睇到。 我睇到，如果我点揸住个 cam 啊？嚟， 好啦， 伸你个嘴嚟。 佢而家又攞个 黐你。 黐佢个嘴， 僵尸嘴啊！ 呢个唔算僵尸嘴，大板牙 系啊！你嗰个僵尸嘴嚟嘅，我呢个大板牙，唔系几靓仔喎！而家 系啊， 睇先，你睇我而家个样 ，OK 啊 ，OK， 我 影低你样，真系几衰啊！ 嗱，跟住落嚟咧，就到阿豪仔整阿桂花田啦。 好啦，我想你整多啲佢。 我已经整咗 喎， 有几变态啫？ 我要 hold 住镜头。 嗱，我黐呢个。 嗱，阿豪仔，你拣咗 我搣咗个咧海盗头巾， 哎，好特别，黐喺个额头度。 但我搣唔到，我而家拣咗个咧红色波点咧，嗰个哇一搣就烂噶咯，真系。 你睇下，都坏咗尽啫。 OK。 嗱，我哋而家风骚快活人咧系做紧呢个 Facebook Live 啊，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咧，都可以咧系登入 去。佢加面我俾影啊。 好好， 系系好。 登入去， 佢黐喺我 台嘅面书， 好衬，好衬佢今日件衫啊， 哇，好靓喎，唔得喎，变靓咗啊，而家佢 系，唔会嘅，唔会嘅，好嘅，再加呢个，再加蝙蝠， 哦，加蝙蝠， 加蝙蝠， 黐喺边度？ 蝙蝠就唔食得，不过可以黐嘅。 正话豪仔就贴咗一个咧丝带俾阿桂花田个额头靓咗。 讲紧嘢嘅时候咧，佢嗰啲牙咧， 好嚟， 黐喺边度？ 再黐。 喺 个 鼻度， 哇！天神奇咁样喎，喂，唔系，其实你真系好 蝙蝠鼻啊！ 我想话程振鹏个样真系好 high 啊！佢揽住咧南瓜灯啦，仲有嗰个豆鸡眼啦，同埋僵尸牙咧， 好特别， 我真系影下佢啦，睇下佢好 high 个样而家，你睇下有冇傻仔？我想影张相先， 喂，我哋 影张硬照， 一齐咩事啊？好，一二三，影到， 系 OK， 好。 咁开心咩？ 好啦，喂，咁如果我哋除咗玩贴纸之外咧，不如我哋系咪真系可以用颜料玩唔玩啊？ 喂，玩口罩啊，好唔好啊？ 系咯，我哋将颜料摆喺口罩度画咯。我哋系咪可以根据佢哋而家呢一个说明书嗰啲嚟玩？ 嗱，我哋咧一人一个，咁样跟住咧一齐画，睇下边个咧画得好，我哋将呢个口罩送俾听众。 哦，好啊，嚟你两个画先，我揸机先，嚟， 送俾听众， 可以噶。我哋嗰阵时试过咧，我哋玩嗰个叫做咧手印 T 啊，我哋玩手印 T 都得嘅。嗱，而家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唔紧要啦，整唔到啊，佢个棍好长啊。系 OK， 好啦，心情长棍啦。 咁今日咧， 喂，争取时间得翻五分钟 啦。呢个风骚小确幸咧就 好乱啊！如果唔系会 画呢一个口罩系咪啊？ 系啦，我哋试下咧就叫阿程振鹏同阿桂花田咧争取时间啦，画个口罩， 用呢一个镜。好似啲水彩筆， 水彩筆咁，我哋咧话如果画得好嘅话咧，咁大家又唔嫌弃咧，我哋不如就送俾听众啦。我哋谂下用咩方法送啊？之后会， 我用橙色啦，橙色因为系， 使唔使加啲水啊？喂， 系， 好干下，系。 嗱，橙色咧就系好Halloween 嘅颜色嘛，我觉得。 阿田已经冇理你啊， 好啦，咁我已经咧， 桂花田已经画紧啦。喂，不如你哋听众咧，如果你有啲咩想我哋画咧，可以喺而家呢个短短几分钟咧，同我哋讲定。咁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呢可以将呢一个 Halloween 嘅口罩呢即刻就玩一个 tailor made 嘅俾各位啊。 係啊，嗱，我玩一个心形啊，将一个白色嘅口罩跟住呢用一支红色嘅筆呢跟住就喺度画啦。咁我画緊一个心形同埋两个 V 字。 彭仔依家呢就尝试用呢、這个画嘅颜彩呢就係、是、橙色。我想画个南瓜啊其实。 好啊好啊。嗱，各位听众你可以而家上网留言喎睇下得唔得喎。如果你想要咩图案啊符号嘅话咧，睇下田振鹏同埋桂花田做唔做到下啦。桂花田咧，而家咧就攞啲红色筆咧就画咗两个心心。咁然后仲有乜嘢啊？ 有两个即系两 有几个朋友都话我想要啦吓，跟住仲要彭仔要加油啊吓，系啦。但你个南喂你个南瓜似画紧个 pat pat 喎喂。 诶唔系啊，未画完啊。 你似嗰个宇宙大王个头啊！而家各位听众知唔知画出嚟啦？ 咁咪好咯，好得意咯，咁咪 系啦。 好啦。 其实咧真系可以咧，俾啲细蚊仔咧一齐咁样玩。喂，睇下我哋个样得唔得？ 得，睇下你个样，你傻仔咁样咯。 唔系啊， 海盗蝙蝠鼻咯，系啦，桂花田啊，海盗头巾加蝙蝠鼻啊，豪仔个样系咁样嘅。哇，你睇下几惊啊！好惊啊！因为我有三只眼喺我额头度啊，同埋有个大板牙喺度啊。唉，我今日做 cameraman 啊。 都唔系容易画过，如果要画喺呢一个嘅 口罩嗰度， 你咪发觉好似好难上色啊，因为。 都系啊！ 听众有冇提议啊？想唔想要有啊！有个朋友咧，喂，佢话写风骚快活人五只字就 OK 咯， 可以写飞出 嚟。咁呢个 OK 嗱，不如我嗰个 有冇总理夫人啊？有冇总理夫人赞助？ 你扮住先啦，吓系啦，鬼妈妈扮住先啦。喂，我可以扮写风骚快活人，睇下得唔得先？ 好啊。 系 嗱，我真系觉得咧，喺呢个时候咧，可以同即系俾家长咧亲子喺度玩下呢个游戏咧，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直播室度咧就攞住啲毛笔仔咧，就系咁染唔同嘅颜料。不过咧，我觉得我写出嚟咧，实在太似桂李王啦，好似桂李追债咁啊！而家我个感觉系，你睇下我而家系啦，我写咗个风字。 喂啊，你唔好破坏啦！ 等我嚟啦，唉，你唔好烦。 好啦，究竟如果系平时啊，喺呢一个嘅万圣节嘅前后啊，作为家长嘅。阿曾志豪同埋桂花田有冇任何嘅表示嘅咧？同啲小朋友 冇啊，因为咧每有同佢去主题公园度玩咯，睇佢哋嗰啲派对啊、光影表演啊咁样咯。 喂，我又真系试过有一次咧，彭仔试过同啲朋友咧就去啲主题公园嗰度咧， 好难写 去玩佢嗰个嘅Halloween 嗰啲游戏啦，嗰啲鬼屋啦。我个经验咧就系试过咧就我哋啲朋友啦，一齐几个人三个人一齐入到去行嘅时候咧，一路行咧一路自己扮好惊啊！哎呀，好惊啊！ 然之后 一路行咧就喺度欣赏佢哋嗰啲嘅装置啦，哇，好靓啊！又整得好靓。 我揿住个口罩先得唔得？我争个字写埋噶啦，好。结果咧，跟住点啊？ 结果咧有一啲着咗制服，即系工作人员制服嘅人行入嚟。 叫你哋 唔好咁假，唔系系嘛？你哋 唔好嘈啦， 系佢嫌我哋太耐啊，停喺里边，你啊不如向前行啊，几冇人啊，即刻。 喂，帮我揿住，我加埋个心就搞掂啦。我加埋个心住就搞掂啦。嗱，等饮多下，饮多下。 系，好啦，嗱，咁 系好啦，我当完成咗先。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咧，嗱，我话完噶啦。 睇啊，睇到少少嘅。 我画完噶啦呢一个， 人话真系血案淋淋咁样，而家大佬啊， 你真系觉得好核突咯，曾志豪，你唉，真系做咩献丑？边个想要你嘅嗰个啊？你 我单手揸机，单手画算系咁上下啦， 好叻 啦！ 嗱，我都系谂住咧，听众朋友如果屋企咧即系想镇宅嘅话咧，咁应该 唔系你呢个 真系 似宇宙大王啦，我哋 show 俾人睇先。OK， 嗱，我动高， 耶！咦，你呢个系咩啊？南瓜， 我都话佢似宇宙大王，我劈劈头咯， 揾个南瓜嚟噶。 OK OK，而桂花田呢个咧，你 sell 下。 系啊，我有真系有写住风骚快活人嘅，加两个心，仲有两个 tick 嘅，其实应该有三个 tick 嘅，因为加埋我哋三个嘛。 两个 tick 系咩意思啊？ 咪即系我哋得收到咯。 收到啊！我呢个就纯粹系血书 还钱啊！ 系啦，我呢个系血书嚟嘅， 还钱啊！ 你听众何苦要咁样会画桂花田个样咧？ 系喎，桂花田个样咪用南瓜嚟代替咯，咁样真系。 拎拎想要啊！ 有啊，有几个朋友都话想要啊。 咁点啊？我哋 好猛鬼啊！ 系啦，我哋而家谂下点样送啦。我哋而家咧一齐喺镜头面前咧， 我哋烧咗佢，咪叫佢去收啦。 我大家利是过你啊，真系。 嚟，我哋三个一齐，我哋三个一齐，耶 耶！ 冇咗你个样啊！ 系啊，是但啦。 好难就啊！好啦，我哋播歌啦。喂，今日功成身退啦吓。 哇！ 咁啊， 喂，十二点之后仲紧要啊，要搵工啊，我哋搵就业啊。 喂 ，Conny， 你打电话嚟啦。十二点之后咧，我哋搵就业啊，打嚟1-7-2-3-8-8，1-7-2-3-8-8，好忙啊今日。 統特朗普返回白宮簽署任命，巴雷特隨即宣誓就職。就職儀式在白宮南草坪舉行，由其中一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特朗普在旁見證。巴雷特承諾將會毫無畏懼履行大法官的職責，他在當地星期二會再在法院進行第二次的宣誓。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以52票贊成、48票反對通過確認提名，民主党议员全数反对提名，共和党就有一名议员倒锅投下反对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中午12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3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7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9.5升18蚊，阿里巴巴295.4跌2.6，美团点评263.4系升1蚊，中国平安84.4跌1.95，小米集团21.05跌8毫，汇丰控股32.9升6.5，友邦保险76蚊跌2.15，建设银行5.63系跌1.7，新上市嘅先升药业系报10.84，港交所362.8跌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03，瑞士法郎8.545。澳元5.53，加元5.878，新西兰元5.186，欧元9.16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7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76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6美元，卖出190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啦，由于有交通事故，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啊，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啦，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 近住虎山道橋底一段咧都係擠塞，咁偉業街啦、天橋去翻啟祥道擠塞，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擠塞，龍尾就喺亞皆老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繞道方向近住觀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啊，咁但係車龍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出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音乐说，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 了，禁不了我的荣誉。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梗系嬲过啦，我知由以前入行一出杂志，你就觉得唉死梗嗰次，即系好多人又喺度演，即系唔使讲嘢，就咁俾个眼神，你都唉。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你可能会听到我的新歌。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搵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好啦，丰收稳就业计划呢又开炉啦吓。其实呢我哋就唔系几想呢个节目呢就开得好精彩㗎。 但好无奈呢我哋就因为睇到即係啲因为疫情影响嘅愣住之下嘅 係 啦。嘅情况呢就好多朋友呢可能有机会失业啦。当然我哋都唔想，不过失业啫，但我哋希望佢都可以好快搵到工。 係呀，嗱今个礼拜呢我哋就冇嘉宾会上嚟啦，因为我哋一间半个钟之后呢我哋就会播即係田北俊嘅一个访问啦。但系咧，我哋今日咧都毫不犹豫地又要帮一啲咧要转工嘅打工仔啦。咁特别系转工种啊，特别系上个礼拜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呢一个即系国泰港龙咧大规模咁裁员咧。嗱，其实有一个喜讯嘅，我哋嗰个礼拜咧有啊，我哋嗰个礼拜其实枕住咪话咧。有啲地产代理啦，又或者系唔同行业咧， 保险 都话想请佢哋啊嘛。 我见到有酒店啊，系啊，酒店同医院啊，都 话 纷纷向佢哋招手啊， 我 不知几咁有爱啊。 嗱，呢个都值得讲个名啊，日东咧，咁佢又被人赞咗好耐啊，因为话佢出咗封信咧，佢就除咗话会吸纳咧，即系希望可以请到呢一班空少空姐咧帮手之外咧，最紧要咧。 就係佢話佢唔係一種好似叫做可憐啊施捨嗰種咧，而係佢話喂，我覺得咧，我哋好有需要咧，得到你哋嘅加入啊，即係話你哋嘅工作嘅表現， 因為佢哋專業啊嘛，去 serve 人係咪？ 係啦，係可以幫到大家咧，所以佢話感謝你哋一路以嚟咧嘅努力同埋付出，佢話咧大家都唔會忘記咁樣咯。 因為咧佢哋就話啦，即係譬如佢哋嘅酒店咧嘅銷售啦，同埋市場部啊，酒店台前啊，即係 前台 啦， 係 啦，餐廳啊、酒吧啊等等部門都招聘好多嘅職位都需要嘅。 系啊，佢话因为你哋本身个服务卓越啊，员工出色，哇！喂，阿台长呢两个字，我谂啊，所有打工仔最想听噶啦，系咪啊？ 咁啊，梗系啦。喂，而家我最想听嘅就系电话。 系啊，系啊。我哋都呼吁咧，电话号码1872388咧，你听众啦，譬如有啲咩啊，你想转，你而家个状态系点啦？你系有工冇工啊？冇工嘅时候，你系真系，譬如真系空服务员啦，你系想谂住转工种嘅时候，谂有冇谂过转咩工种咧？有咩向你招来，或者你自己有啲咩兴趣，将会系点咧？又或者真系转咗工种嘅人？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啊？ 你嘅经验啊， 系啊，嗱，好紧要你宝贵嘅经验。 因为我哋有个俗语就话咧，隔行就如咩啊，如隔山，即系话咧，你唔系嗰行咧，你就完全唔知道咧，话哦。做 sales 系做啲咩噶？ 系 啊， 甚至乎你话喂冇理由啊，我都系做开，譬如你话空姐，可能你话我 做咗20年啫，突然间要转 工。你话我都系做 serve 客人嘅，咁究竟咧，你话去到酒店嘅嗰个环境咧，其实系咪真系话咁容易适应到咧？所以咧，我哋其实仲有啲有一类电话想呼吁咧，就系过来人啊。譬如我哋今日咧，如果真系话想帮啲空少空姐转工嘅话咧，佢哋又有咁大批嘅，譬如酒店业嘅空缺会请佢哋嘅话咧，如果你系做开酒店业嘅咧，喂，不妨打个电话嚟咧，将你嗰行嘅经历话俾我哋听。譬如话，喂，头先阿田读嗰啲，譬如话做 前台你话餐厅 系啦，里边嘅餐厅、酒吧系啦，同平时我哋譬如话你话佢哋做空少嗰班咧，个环境有啲咩唔同嘅？如果要做酒店服务嘅工作咧，其实你觉得啊，你做紧呢一行嘅，你觉得咧需要咩技能？需要啲咩本事咧，先能够搞得掂咧？喂！打嚟用过来人经验同我哋分享， 即系呢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帮忙啦。 电话号码 系咩？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系啊，咁啊，另外今日咧，其实都有安排咗咧，就约咗有一位咧人力资源嘅朋友咧，咁佢咧同佢倾咗两句之后咧，喂，佢又真系咧讲到好多咧关于啊呢一个嘅航空业界嘅朋友咧，其实佢哋有一啲嘅优势咧系我哋谂唔到，而系可以帮佢转行嘅。 哦 ，very good， 系啦。咁究竟系点样咧？ 我哋转头 转个头就会可以倾下噶啦。 系啊，嗱，我哋 call 电话，今日咧时间好宝贵啊，得15分钟啫。1872388，如果你系谂住转工嘅朋友，你可以打嚟啦。如果你就系做紧酒店业嘅，你都想用过来人经验话俾我哋听咧，究竟呢一行咧其实系做啲咩嘅咧，都欢迎你打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粉红 QQ 转转。 围绕住 Grandoni 呢一个虚构人物发生嘅故事 ，Sereni 将佢写成专辑《旋转 with me》呢个章节系嚟到光明嘅一节。主角经历咗创伤之后想通，然后起舞旋转。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 填词 Sereni， 编曲杨彤。星期全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Sereni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丰收揾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揾就业计划。 好啦，好多朋友打个电话上嚟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听一下专家之言咯、嗯。 好嘅，咁咧电话旁边就有呢一位咧，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Winsy 啊。 Hello Winsy， Winsy 你好。 Hello, 各位好。 你好啊，好啦，快活人啊，系啊。 冇错，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一啲嘅空中服务员咧，如果佢哋真系想转行啊，转行唔做翻呢一行啦，其实有冇啲咩优势所在嘅咧？嗬？ 有啊，其實咧，我同你哋講電話之前咧、嗯，我望一望即係一啲比較知名嘅求職網站咧，我做一啲嘅 word search 咧，我打一啲嘅即係叫做去搜尋一啲工種啊。咁其實同我打緊 sales 呢個工種咧，其實而家咧都有即係就五分鐘前咧都有5700多个工作崗位係即係出現咗嘅喎。 係係 係。係啊，嗱，其實點解咁講咧？我個優勢其實即係 關咩事咧 ？sales 係啦，因為咧嗱，我以前嘅工作經驗又或者即係譬如我搭飛機嘅經驗咧。其實叫做即係喺即係機艙服務員，佢哋咧其實工作咧係對好多人嘅工作嘅，係咪？因為佢哋首先語言能力啦，首先其實佢哋會有時會做一啲叫做 upsell 啊，即係會做一啲嘅銷售工作， 免税品，要唔要買名酒啊、名錶啊咁樣， 都係要 sales 嘅。 我都有。 係啦，咁我買啲唇膏又咁，即係點都好。其實佢哋去哋銷售技巧咧，其實佢有受過培訓啦，去做銷售工作啦。佢、哋有一啲嘅語言技巧啦，佢哋對過唔同嘅人啊。其實佢哋嗰個眼光，佢哋所面對嘅人種啦，佢哋嗰個嘅即係層面係好廣嘅。咁其實佢哋嘅優勢咧，你問我，其實佢哋主要係可以去做啲咩試咩工作咧？即係譬如我當落咗地之後試咩工作咧？即係通常就會係一啲嘅客戶服務啦。零售自己可能就比較難啲，但係譬如客戶服務。啦，業務即係業務銷售啦，即係我哋講嘅 customer service 啦，或者 business development 啦，甚至乎 sales 咧，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分鐘你落咗地之後，佢哋嘅優勢咧係更加多嘅。 係 business development 都得。 係啊，即係客戶服務咯。嗱，譬如即係望一望啦，啲邊啲工種，即係話邊啲行業係請緊人咧。嗱，譬如物流業，其實物流業咧，佢哋可能好多時都需要去送貨，唔係講送貨嗰啲人啊，亦都需要揾一啲嘅 partner， 揾一啲嘅公司咧去做啲夥伴咧，去揾佢哋去做生意。其實呢一啲咧都係需要揾人。你話係咪需要好多技巧去做咧？其實都係一啲對人嘅工作嚟嘅。咁通常咧，你做得呢啲工作咧，公司會提供翻一啲嘅即係叫做 training 啊，介紹翻公司嘅產品啊、服務啊，其實已經可以去公司去。即係揾一啲業務翻嚟㗎啦， 亦都係基於啲空中服務員佢本身咧向來嘅工種都係對人啊嘛， 係冇錯啦，咁但係對人啦，好緊要㗎。 係而家咧，我哋見到咧有幾個行業咧都向我哋招手咧，譬如我哋頭先講話啲地產代理啦、保險啦、同埋酒店咧、 醫院啦、 係咪醫院？有冇啲咧？阿 Vince， 你會覺得咧係真係接近無縫可以交接到咧係最啱佢哋即係做嘅？如果頭先嗰幾行嘅話。 你問我咧，其實一啲嘅顧客服務咧係即刻可以接住落嘅。嗱，我以前嘅工作經驗咧，我哋以前就有啲叫做我自己做啦，網購咧，其實佢哋一啲叫做顧客服務嘅。咁佢哋咧可以好直接咧，其實佢坐喺度可能聽電話，但係咧佢哋可以即刻去做到賣到佢哋，即係做一啲叫做顧客一啲嘅問題啊，服務嘅流程啊。其實咧佢哋有基本少少嘅公司都係咁講咧，你一定要做少少 training， 你要熟悉公司嘅一啲嘅流程啊、產品啊，咁其實就可以。 顧客服務，咁如果係外直頭可以接埋外國嗰啲嘅網購嗰啲啦， 因為佢哋外語能力比較好啊嘛，都係 冇錯。 咁似乎咧可以俾你屋企做都得嘅，有啲工作可以容許你喺屋企咧係幫手去做一啲叫律師叫 call centre 工作 嘅。係係。marketing 嗰啲咧，因為我見有陣時佢哋都想轉去呢啲咧，好似感覺有陣時搞啲 function 啊，搞啲活動咁樣咧，你覺得又啱唔啱佢哋即刻轉到咧？ 其實可以嘅，不過如果講緊而家要揾工嘅話咧，譬如講。現有啦，即係揾緊工嗰班咧，其實因為而家好多時未必會有咁多機會去做啲 event 啊，其實反而工作機會嗱未必會咁多，你將來咧一定係有優勢嘅。你問我係啦，譬如仲有啲咩考慮咧？嗱，其實咧我自己會再諗到 sales 銷售咧，亦都好視乎呢一班即係叫做揾求職者佢哋嗰個背景嘅。大部分咧當中咧佢哋嘅學歷其實唔差嘅，甚至乎有啲專門或者專業嘅知識，譬如可能你讀 science 出身嘅，可能你有一啲可能你讀個 chem 化學底咧，其實呢一啲嘅 background 咧，對於可能去一啲嘅藥廠啊，或者保險啊，其實咧。佢哋去做譬如藥嘅 sales 咧，其實你知道而家呢個時勢咧，譬如醫藥啦、保險啦，同人嘅健康有關咧，其實呢一個工作機會係一路都喺度 嘅。係同人嘅健康有關嘅嘢。 我又想問一下咧，嗱，即係以小人之心咁諗咧，驚唔驚咧？因為呢一輪咧，就大家都關注啲空少空姐咁樣啦，咁啊個個都話咧，我哋會請嘅，我哋會請嘅。 会唔会咧？其实就攞一阵咁嘅新闻热潮咧、 嗯， 请啊请咗一阵啦， 抽水啊， 抽完水之后咧，原来就可能好快又有即系重组资源咁样咧。而、嗯、家 炒佢 系啊，呢个行情有冇咁嘅危机？ 又咁讲啦，即系我成日都即系同身边嘅朋友或者我现有同事咧都有咁嘅建议噶啦。而家咧最紧要咧，因为我当唔知道你嘅年资有几高啦，你系个天耐咗咧，你要落地咧，其实你需要咧攞翻啲经验啦，首先经验啦、人物啦，嗯、你唔好介意自己去从事，或者你未必知道你想从事边个行业，但我唯一咧即系觉得你一定要先储咗个人物先， 嗯、 认识咗啲人喺各行各业认识咗啲人咧，其实你唔好理话我谂得太远，其实都呢、這个时势都好难谂得太远啦、 嗯， 你不如先认识咗啲人物，攞咗啲经验，然后先慢慢扩阔， 上个车先啦， 啱啱 啱， 啱 啦，上咗 上个车先， 都要揾个。點同埋咧，要保持喺自己呢個市場上嗰個活躍能力啊！呢、這個好重要。 咁個錢咧，我哋應該係預計會可以揾到差唔多啊，更多一定係一定係少嘅， 被壓低咗啲。 咦？唔係喎，我覺得其實都好睇人嘅，同埋睇行業嘅。嗱，首先即係點解話要抱住開放嗰個心態？嗱，當然啦，唔好即係先一定唔好執著於係咪一定揾翻同一份人工先啦。即、 okay. 係我咁講啦，即係好似咁講，上咗車先啦，揾咗即係找住咗一個據點先啦。咁然後先至再。慢慢去，即系你企定咗阵脚，你先至可以望清楚周围嘅环境，或者望清楚你嘅议价能力啊嘛。 系、嗯。咁都係嘅，即係最緊要都係要揾咗個據點先嚇。如果唔係就即係變咗兩手揈揈咁又人浮於事咁又唔係幾好嘅。 係啊，好啊 ，OK， 好咁啊，多謝曬 Winsy 啦、 嗯， 人力資源業務夥伴策劃師。咁、嗯、我有機會再請你，再請你幫我哋分析啊。多謝你 Winsy， 好，拜拜。1872388，我哋轉頭咧就會聽啲電話噶啦，因為有啲朋友咧都係想可能想轉工啦，又或者做緊呢一行咧，都可以俾啲經驗我哋嘅。轉頭聽。你电话1872388。 糖与着土一片，让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遇上降也觉得不动。 是明日的舞啊！希望我哋可以喺听日咧就跳翻一 part 咧好舞咧咁啊！ 明日的工作 真系明日的工作啦吓啦话把握时间啦！电话旁边咧有位陈小姐咧， 陈小姐 佢系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真系如果你想做酒店嘅话咧，有啲咩注意噶？陈小姐， 陈小姐，丰收快活人揾就业计划，多谢你打电话嚟。 系 啊，你做紧酒店边个岗位啊？ 我而家就冇做噶啦， 咁 之前我就做咗。之前我做酒店由僆仔啦，即系由新进开始啦。咁我最后个工作都系副前台经理啦。咁其中又做过大堂经理咁咯。 如果我要转行去呢个酒店业做你嗰行咧，有啲咩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其实如果航空公，你 系 讲紧航空公司， 系啦，航空公司咯，系啦，系啦， 系咪啊？ 系啦， 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因为咧，我以我过往嘅经验咧。酒店嘅员工同埋航空公司咧，里边啲人员咧系成日有 exchange 嘅，佢 系啊， 即系大家 swap， 好似旋转门咁样。 航空公司做航空公司嘅人都会嚟酒店度做嘅、 哦，即系本身个工种都系啱数嘅，吓。 系啊，其实系好接近咯，佢哋大家同埋好接受啊， 系咪啊？ 是啊，嗱，因为航空公司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是、佢哋亦都有语言嗰方面嘅能力啦，佢个外表亦都好 presentable 啦，咁同埋佢亦都受过好多 customer service 嘅 training 啦， 系、 亦都有受過一啲 first aid 嘅 training 啊，咁樣啦，應急嘅行動啊，咁樣啦。 哦 ，first aid 你哋都要用埋嘅嗰陣時，可能係。 係㗎，係㗎、哦。其實我哋做大堂咧，好多時都要做用到呢一樣嘢咯，甚至銷售啦，我哋都會做到咯。 係、 其實酒店裏邊唔單止做大堂係見人嘅工作咯， 係 裏邊喺幕後嘅咧、一班嘅 sales 嘅同事啦，咁佢裏邊又會有分開，譬如係做 corporate 嘅啦，或者係做Airlines 嘅 sales 啦，或者 travel agents 嘅 sales 啦， 好多 咁 depends on 你係啊，仲有 event 哦，係啊，仲要搞啲活動嗰啲 啊，咁所以depends on 你自己嗰個興趣咯，去選擇你自己咯。 喂，陳小姐嚇，如果咧嗱，除咗你話空少空姐咧，可能佢想轉工之外咧，咁如果唔係做呢兩個行業嘅，即係佢嘅前身唔係做呢兩個行業，我就咁而家聽到咧，都想加入酒店呢一個即係前台啊，或者你話做頭先嗰啲工作咧，咁有冇話讀邊科咧嗰啲係特別就容易進入到嘅咧？ 其實坊間咧譬如一啲嘅diploma 或者大學啦嚇，咁都有好多酒店管理業嘅 課程， 係咪一定要讀咗先得㗎？即係冇得 又唔係㗎，其實都唔係㗎。以好多同事咧都唔係要讀酒店嘅，咁其實聘請咧，咁如果你唔介意係由低做起嘅話咧，基本上你嘅人醒醒目目啦，兩文三語啦，唔怕辛苦啦，肯 on shift 啊咁樣咧，其實都好。好吃得開噶啦，喺呢一個行業。 咁一般嗰個薪酬咧，我當由最低入門咧，有幾多錢到噶？大概。 嗱，比如最低一個 reception 咁啦，咁係大概12,000-18,000嘅呢個 range 啦。 我都 OK 喎，係嘛？ 你日後嘅升遷啦，一路升上去咯。 OK。 12,000-18,000係底薪係咪啊？ 係啊係啊，一個好 junior 咁，同埋咧佢係會有一年裏邊會有 bonus 啦，譬如是有14个月粮啊，有啲更加高嘅酒店咧係有16个月粮噶。 哇，咁啊正 啊！唔係，如果係即係新出嚟做嘅就話，即係如果已經做開嘅，咁你12,000-18,000其實 哎呀好過冇啦。 係啊， 多謝陳小姐先， 係 啦，多謝曬。嗱，我哋今日好豐富啊，又有 Wins 啦，又有陳小姐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見呢個環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了解并无本地病例。本港寻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303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當局努力爭取恢復跨境人員往來，將會在下個月開始率先安排在內地的香港居民免14日檢疫之下回港。計劃開始的時候會設有配額，因現時只是剩下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兩個陸路口岸運作。至於同新加坡建立航空旅遊氣泡方面，他說現時目標是在下個月內實行。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又說，本港要小心外防輸入，目前連同比利時一共有14個地區被列作高危地區。他今早已經要求食物及衛生局認真考慮是否將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列入高危地區，嚟自高危地區的人士登機之前要先檢測，亦都要預先訂酒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個星期二離開香港，在深圳完成檢疫之後再到北京，同中央各部委商討由特區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支援香港經濟措施。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出發日期較早前所講延後的原因，她回應說，兩個星期前掌握的資料是在10月20日前後訪京，由於五中全會在昨日開始，一定不可以同會議撞期，而當時是希望在一日之內完成訪問行程，但是現時就安排了3整日在北京開會和拜訪部委，因此認為11月初起行時間較為理想。 被問到今次訪京會唔會同中央商討港人大灣區投票安排，林鄭月娥話：今次只會商討經濟議題。美國再宣布對台軍售，將會向台灣出售100套魚叉海岸防禦系統，包括400枚魚叉反艦導彈，總值23億7千萬美元。今次是美國一星期內第二度宣布對台軍售。美國國防安全合作處表示，軍售方案經國務院同意，並且已經正式知會美國國會。在北京，當局針對美國早前批准三項對台軍售，昨日宣布制裁洛克馬丁、波音防務和雷神等的對台軍售的美國企業。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雲量增多和有幾陣雨，接近週末天色好轉，早晚稍涼。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629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75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蚊，升18.5；阿里巴巴295.2，跌2.8。美团点评263.4，升1蚊；中国平安84.3，跌2.05；小米集团21.05，系跌8毫；汇丰控股32.85，升6毫；友邦保险76蚊，跌2.15；建设银行5.64，跌1.6；新上市嘅先升药业报10.9；港交所362.6，系跌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7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8，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9。日經平均指數報23,406點，跌87點。港金現價報17,6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8美元，卖出1,90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今集嘉宾有佢， 我是田北俊。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等啲仔女有一个好的教育，因为教育咧就会得跟随佢哋一生嘅。你俾多多钱佢，都唔系担保佢哋一世啊都够用嘅。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丰收快活人。好啦，今集嘅丰收家庭保卫队咧，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咧，永恒嘅田少。 你好啊， 田先生你好， 田 少。喂，但系咧嗱，平时你离开即系可能喺香港电台啊，或者接受多传媒访问咧，都系讲政事比较多啲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唔知道你哋请我嚟做乜嘢。但系我觉得你做我，你揾我做嘉宾，我出嚟讲嗰个咧，就好似有啲喺度晒命啦。因为我啊喺香港大，咁我啲仔女咧大过你哋嘅，亦都系香港大。咁今日嘅生活嘅压力。梗係同我長大嗰陣時，或者我仔女長大嗰陣時係 唔同啦。喺九七之前，即系如果我啲仔女大嘅过程中咧，咁最大嘅分别就系嗰阵时香港嘅经济冇今日发展咁好，等于咧个压力冇咁大，啱啱先？嗰阵时你读书啊、翻学啊、出嚟搵嘢做咧，就喺一个社会个个都冇嗰阵时啊，呢个压力系细啲嘅。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个个都有。咁你個壓力就大啦，但你成日睇住隔離嗰個，喂，嗰個掂過我喎，嗰個有錢過我喎，咁我就覺得今時呢一代啊，這個壓力係大過啊，即係上一代咯。 但係嗰陣時，田少，你會唔會已經係吸咗一個贏在起跑線嘅機會啲小朋友嘅咧？ 哇，咁絕對係，因為 唔係冇壓力咯， 係啊，係因為點做田少咧，係咪？ 因為我雖然即係又講翻歷史啦，我爸爸帶我嚟香港嗰時，我兩歲，佢一毫子都冇嘅。但是他的过程中即是六十七十年代已经是做得很好。所以我跟田北辰都是一个那时候算做中产中上产这样生长即是无忧无虑去美国读书也都交得起学费不用去打工。 那时候你对仔女的教育方法是怎样 你提供了什么的援助给他呢樣 哇那你只要说我自己的丑事了。 不要紧的。 嗱，個個都自己睇自己啦。我咧讀書係麻麻嘅，即係我讀間當然名校咧，拔萃咧，我係拔萃嗰班嘅下半班嘅啫。阿田北辰好嘢噶，佢係拔萃嗰啲上半班嚟噶。咁即係變咗我係咁嘅心態咧。我成日覺得，喂，讀書固然要讀得好，但係如果你讀得唔係咁好咧，都唔係一定係冇得救嘅。我做人有一樣嘢，或者包括我政治上又好，就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咁叻。咁我好處我就聽人講咯。即系我谂，喂，我如果唔系咁叻，咁多人叻过我嘅，喂，我如果有班人傍住我，哇，三思十乜十四局咁讲啊，个个叻过我嘅，哇，咁我一嚟就做少啲，而呢啲样嘢啊系掂过，喂，如果我考咗第一啦，弊啦，我走咗第一啦，搵边个同我打工啊？如果我叻过你嘅，我做埋你份，咁又做死我自己，下面嗰班伙计就冇晒瘾啦，所以我对我仔女。读书要求唔系好高，但系老实讲， 唔使考第一， 唔使考第一。 因为佢自己都话佢下半班啊嘛，已经。 下半，但我仔女两个都系，当年都读过男八岁、女八岁啊，又去美国，反而都系上半班嘅。咁我又唔系好逼佢哋，咁佢自己读得好，咁我咪算好彩咯。 咁有冇中佢哋啊？即系佢哋会唔会系公主病啊、王子病啊？有冇呢啲咁样嘅？ 呢个就可能我好彩啦。我到而家嘅，唔好话我啲仔女啦，我啲孙咧，我都有留意呢样嘢嘅。即系作为阿公阿爷，我梗系种个孙啦，教个孙嚟仔女啲事啊嘛，我系种佢哋噶嘛，但我都唔敢太种啊，因为我同佢玩两玩，仔女就出声啦，喂，行开你，佢读书啊，你唔好成日挂住同佢玩啊，咁我要乖乖地坐喺度，坐到佢得闲啊，而家 online 啊嘛，咁 online 仲要个 online 学员啊， 而家系要你 stand by 佢哋， 唔系咯，我喺度等紧佢咁， 因为今次我哋呢个访问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富爸爸，我哋同富爸爸傾偈咧。我哋以往聽過，譬如外國咧，佢哋話教仔女嘅時候咧，佢哋總係有一套嘅諗法咧，就話我一毫子都唔會剩俾佢。巴菲特嗰啲成日都講到明就話咧，我攞捐，我唔會將啲錢剩俾下一代。點解？驚佢咧就即係攤大手板咧，就唔自食其力。咁有啲又話，我要由細咧就安排我細路咧基層奮力打起。田少，你係屬於邊一種類型？ 你正話講嗰啲咧。就固然是有，但我覺得都是吹水多的了，咁偉大嗰啲。 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即係講又咁講， 點解咧？ 係嘛？嗰啲我覺得一嚟就家庭都麻麻愉快，個仔女又唔係點睬佢哋，咁咪捐曬佢算數啦。我又唔係真係信有啲咁嘅嘢。 即係你唔會想， 冇咁偉大㗎啦。 你唔會想咁做。 即係田少就係話，阿仔點可以俾佢捱嘅？一嚟又俾佢高位， 你諗一件事喎，捱係要捱嘅，因為攤埋嘅。手掌乜都要，梗系唔得啦。但你话喂，同我仔女话，嗱，将来我一毫子都唔俾你，孙一毫子都唔俾你，你自己搞掂佢啦。咁我觉得呢啲啊，即系系有 好极致嘅 咁伟大嘅人啦。但我冇咁伟大啦。 Okay. 即系你会唔会夹硬要佢？喂，嚟我公司做嘢，读完书之后翻嚟嗰啲。 唔系第一件事，我啲仔女全部毕业啦，唔喺我公司做嘢。 哦、okay. 你出去打下滚先，学下嘢先，做下伙计先，俾人点下闹下先。咁你先知道，喂，翻到嚟如果同我做嘢，你系会几叹啦？ 你又做生意啦，又从政啦，最紧要系咩？细佬都系其实即系个身份好多噶嘛。咁如果咧，你哋啲细路望看在眼里咧，有冇都曾经想行你哋呢条路啊？你或者你有冇主动引导佢哋？喂，会唔会都从政啊？阿爸都帮你开一条路咯。 呢个系一个好正路同严肃嘅问题啦，就唔系讲笑噶啦。即系我就觉得我嗰代啊。 我哋嗰陣時為咗一國兩制1997，對香港前途啊係好關心，亦都好擔心，所以我哋好多人參政嘅，李鵬飛啊，我啊，張鑑全啊。就算我哋其他而家好多知名人士，即係接近70歲嗰一代， 一個個都緊張香港嚇。 係啦，但係今日咧，就我有留意到啊，我哋嗰班嘅人嘅仔女冇人從政喎。嗱，點解咧？嗱，一嚟我哋又唔會逼佢哋跟住我哋從政。嗱，譬如我用翻我哋自由黨講啦，我啊周亮淑儀啊，或者劉健兒啊、方剛啊，我哋嗰班啊，哇，啲仔女冇個從政嘅喎，李鵬飛啊咁。为什么是他们、啊、即是我们的仔女见过鬼怕黑不想从政、啊、还是我们根本不想仔女的、去从政呢、啊、最少我的角度呢我两个人都没有。我又没有鼓励他们从政或者不从政。他们呢也都根本就不是想从政。那为什么呢我都搞不清楚。可能他们觉得喂这件事其实、一国两制到现在运作得很好。是经济那边运作得很好。但当你的高度自治和不那么高度自治即是比起97的高度自治和而家的高度自治啊，变咗少少嘅，系嘛？咁我从政嚟做咩先？ 有关譬如你话对香港政局嘅走势啊、发展呢啲咧，你有冇同你啲仔女咧经常去倾谈嘅？ 冇经常嘅， 冇嘅。 而家我啲仔女经常倾谈嘅咧，就是、我哋啲孙嗰啲嘢啦，或者我哋自己为几时玩嗰啲嘢，佢哋自己工作都忙。如果我同佢讲其他啲嘢咧，佢哋亦都冇乜興趣， 即係話移民啦，或者係而家香港嘅社運嘅政見嗰啲等等都好少討論嘅喺屋企。 佢哋叫我壞孩子，我就當我自己比較開明啲嘅，即係我當我係淺藍。咁我就會覺得我啲仔女咧，其實都係淺藍嘅。但最弊我同淺藍啊，呢一兩年人哋就趌我，趌我為典少啊，你個淺藍藍藍啲，好似去咗淺黃喎、啊，咁點解成日走去同情？即係 明白 嗰啲所謂示威者嘅咁樣樣。咁呢個咧？我都同意去年嗰個社會運動啊，係令到好多家庭，兩公婆啦，父母同仔女咧，係前所未有嘅分裂。 咁頭先你話即係好少妥講一啲政見啦、移民啦，係因為你唔想有呢啲事情發生啊，定係避開唔討論？ 我問得好嘢喎，你真係， 我 係咪可以避開，定係冇時間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冇時間討論。可能真的盡量避開一下咯，即是任何一件事發生，譬如前幾個禮拜那個12歲的小女，我一看到說不是嘛，因為我孫女都12歲，我說如果任何一個人有個孫12歲見到那個鏡頭，自自然然就覺得說不是吧，這樣都可以的，那就是說心態就黃了，但如果你沒有的話，即是沒有孫，沒有12歲的孫，那個看法又可能不同啦。 嗱，我哋咧睇特首訪問嘅時候咧，佢就成日都講話，佢個仔咧勸過佢好多次，阿媽你唔好做特首啦。咁喺你嘅即係從政嘅經歷裏面，有冇試過可能你嘅屋企人啊都會同你講話，哎呀，阿 James 唔好做啦，又俾人鬧啦。 咁我當然唔係即係林鄭特首啦。第一件事我成街啊，我冇乜感覺我俾人鬧喎。而家有啲新男嗰啲見到我就趌下我，咁咪有嘅。我又不觉得新王那些对我很有意见，即是我觉得如果叫我走出街我是很开心，那我是即是幸运过，我用幸运过做特首，你一特首你林郑敢不敢自己走街先，梁振英敢不敢自己走街先，你个个都不敢的，那你做特首到到这样怎么管一个地方啊。 阿田太呢有没有对你即是喂老公不如你不要做了，即係想你多啲留喺屋企，陪下佢，或者係太太你側邊嘅、那個。 我希望田太唔喺度聽呢個節目啦。我諗田太咧，就而家話， 哎呀， 而家好弊喎，而家有疫症，你咧又休，即係我啊，冇嘢做，成日喺屋企，好鬼煩啊！唉，最好你老公出去 翻工啊，你咁 啊，唔係你翻工就一件事啊，最好你搞政治啊。就唔得閒嚟，又開會，又喺立法會，又見市民，再出面搞嗰啲啊！ 你成日煩佢嘅咩？ 唔係啊，你喺屋企實煩啲噶。話俾你聽，我煩啲咩啊？出到冇嘢做，喂，老婆啊，我維他命 C 去咗邊度啊？喂，啲我後面好似有啲痕嘅，係咪有粒虱啊？咬咗我一啖啊！佢幫我睇你做乜啊？咁、 哦、即係你成日都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一隻老婆都黑嘅，係咪？ 係啦， 佢嘔咗嘴， 佢諗緊唔通唔答老婆咩？ 田少究竟系咪真系会惊老婆呢？我哋一阵间再听下。大家咧有一个紧急嘅交通消息啊！大潭道近红山半岛咧有交通意外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嘅，一带挤塞，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重复一次啦，大潭道近红山半岛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挤塞嘅，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呢、這个时候，阿田少啊，继续俾你讲翻你怕老婆嗰件事啦。 咁答乜嘢？ 唔係我先生 都 係嘅，即 係 我可 嗱，我問你，你老公喺屋企啲嘢知多少啊？係 啊， 嗱，將豉油喺邊？我諗佢又唔知㗎。喂，翻間用曬啦，翻間喺邊？我又唔知嘅喎，咁咪又係喂喂，老婆啲嘢去咗邊啊？ 所以佢先覺得你 最好就唔喺屋企， 即係其實你又係生活瑣碎事都係搞唔掂嘅， 咁係你大事啊嘛，係咯，瑣事就唔理啦。所以咪老婆會覺得哇，你真係好煩啊，咩嘢都唔知咁樣，係咪屋企太大，所以啲嘢都唔知道？ 咪有幾樣嘢我知嘅，我用開嗰啲牙刷擺在我面前嗰啲咪知咯，維他命 C 食曬，喂嗰樽要去咗邊啊？咁咪又要揾佢咯。 哦，原來都係一個煩嘅老公啊，喺屋企。 咁你同太太？ 老公話你去咗搞政治啊，又去開會，咪出咗出邊煩，或者俾人煩啦。 係啊， 你冇你屋企。 你就唔好煩我啦，咁樣。哦，反而即係佢冇反對你嘅。 咁你算唔算係怕老婆啊？ 怕噶。 點怕法啊？ 佢知我怕咋，不過。 點怕法啊？ 妖成日成默然佢眼色唔对，我咪即刻又兜转去讲第二样嘢咯。又出去食饭，喺屋企食啊，好屋企食咯。 睇唔出喎，你喺无论喺政坛 系笑你噶嘛，系咪先？有乜讲乜噶嘛？ 嗱，譬如最简单一个，即系大家话千古不变嘅问题就系、是、去边度食饭咧？你揸主意定系太太？ 我建议都系佢拍拍。 有冇试过？老婆话：喂，你唔好下下都系我啦。第一，我唔系新闻处，我成日同我老公咁讲啦。你咩都问我，今日几号你都问我，你当我新闻处。我话你自己去处理。 喂，我都系、哦。喂，今日几多号啊？咁，然之后喂，你睇呢个手机啊，你揿揿手机即刻弹出嚟啦。今日几多号？ 咁点解你唔去睇咧？咁点解问老婆？ 问老婆方便啲啊嘛。 咪佢就系话啦，咁佢用脑好过我用脑啊嘛，系咪 咁？咁你锡唔锡老婆啊？识唔识得锡？应该咁讲。 系啊，你系咪啲浪漫会过时过节买嘢俾老婆嘅人啊？定系去公司喂攞件衫俾佢算？ 做计唔会呢个都阿秘书搞掂佢嘅咩？ 我系一定要唔可以讲错呢啲嘢啊！ 系 我系1971年结婚嘅，明年系我哋50年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问我锡唔锡老婆啊？你话啦， 唔系，所以我头先问嗰句系话系啦，你识唔识得锡老婆？即系会唔会咧？每一年嘅周年纪念咧，都系买同一份礼物。老婆话喂，又系呢份， 咪咯， 系啦，有冇谂啲心思嘢噶？ 唔得嘅，你都电台公开乜都爆晒嗰啲嘢出嚟嘅，你真系。佢生日咧，我记得嘅。咁而家我记得咧，就每次买生日卡啦，买定两张先。 一整嘅写错。 唔系，明年又要再几啊？唔通我年年去买咩？ 咁你应该买一沓嗰啲圣诞卡啦，一沓有十张嗰啲，咪可以十年。 十张我多啲，咁啊几张都有嘅。即系 Happy Birthday 有个 wife 啊，咁啊 Merry Christmas 有 wife 嗰啲，而家买定几张摆喺度啦。 咁我咪连新年包利是都系可能系由老婆揸主意搞掂晒嗰啲啊？ 啊，绝对系， 好独立嘅。 喂，佢直情俾埋我添噶。 嗱，阿老公呢沓咧就500，嗰沓系1000，呢沓 喂冇咁多嘅，哎，好好悭啊！我哋 唔觉意吐到出嚟， 好悭嘅啫，系100蚊嘅啫。整定嗱，呢度100方嗱，你去到机度记得啦，嗱，你大厦有咁多。去到哪度又有啲咩人認識嘅咁樣，咁有啲係佢負責算噶啦。你搞掂曬啲，我唔使你啦。我就我自己周街見嗰啲人俾利是咁啦，就我自己處理咯。 你入唔入廚煮飯嘅？ 嗯，等我諗下點答呢個問題。我識煮公仔麵， 都算入廚噶啦。 煮俾自己食， 識煮熱佢。 我有時滑雪就唔想食西餐，咁啊多少租一個咁嘅，即係所謂啊拍文啦，咁出去食。自己食又得，咁啊公仔面，咁公仔面，喂，好似好单调喎。咁你买个罐头火腿，切啲火腿落去，咁打只鸡蛋落去，我都识嘅。咁仲有一样嘢， 原来上餐啊，田少都食嘅喎。 有啲都好易啊嘛。 但系佢系田少上餐咯。 你话叫我焗嚿牛扒，咁梗系食啦，掟到个焗炉容不易啊。整啲豉油，整啲胡椒上，佢咪掟到个焗炉度。咁啊最多开几次睇佢有冇熟过笼啦。但系老实讲，香港我未煮过嘅。 哦、 我真系出去游浮啊！ 反为 食西餐食到我厌晒嗰阵时候，喂，咪整翻啲中餐自己试下啦。 因为喺外国去游浮嘅时候，冇工人姐姐 煮饭我识嘅，因为嗰只电饭煲太方便啦，一掟落去揿揿就系自己 掂噶啦，同我当年去美国读书系唔同嘅。系严肃啲讲咧，我系识啲嘅，因为点解？因为我六几年去美国读书啊， 同我同学仔 自己几个都要做埋一份噶，唔通成日叫人哋煮俾你食咩？咁都识少少啦。 咁你去唔去超市买嘢噶？同太太？ 又我系陪佢买嘢。唔是我去买 的。你有冇试过收 order 话啊，老公啊，屋企争个叉烧酱咁啊？ 其实唔会揾我，因为如果我去揾叉烧酱，可能喺超市揾咗成个钟头都唔知道叉烧酱喺边度。 原来 我 同其他老公， 我同田太去咧就 就得啦。你跟佢尾嘅？ 唔系，佢实近我嘅。嗱，唔准落，唔准咁多手，即系我行行下呢度又拿一罐嘢，嗰度又拿一罐嘢，兜晒落佢嘅嘢度咁样。田太系我公司做嘅。 哦。 田太咧就系我喺，唔系佢巴闭过秘书。田太系我当年美国嘅同学咧，我喺美国读工程嘅，读工程嘅。田太犀利，佢读会计嘅，犀利嘅意思即系读会计识管钱咯， 咪管住你咯， 系咯，咪啱咯。 唔系佢系咁多年咧，亦都喺我即系等于我公司嘅 财务部 财政部长啦，系即系咁讲啦，佢要 CFO 啊嘛，嗰啲叫做系咯。 除咗管钱之外咧，佢会唔会可能系一啲重大决定啊？又或者当你突然间迷失方向嘅时候咧，你会揾佢作为导航嗰盏灯咁样？ 就希望佢听唔到啊！喺公司咧，啲大主意系我抹，系我拍板嘅，呢块地几廿亿嗰啲系我拍板啦。你剩翻嗰啲咁嘅芝麻綠豆嘢，咪俾佢揸主意咯。 喂，佢呢下好型喎，真係。 都話佢阿田小平處理大事咯，小事嘅喂，維他命 C 喺邊我唔知咁樣。 嗱，咁啊，仲有兩個問題咧，其實就同田少你嘅身份都好啱嘅。咁啊，你係阿爺嚟噶嘛？咁我哋香港人而家咧掛喺後邊，亦都係成日講阿爺阿爺啦。你覺得要做阿爺，應該係點樣做先係做得好呢個角色咧？ 咁我同北京嘅睇法可能唔同啦，我觉得阿爷系要纵个孙嘅，唔系成日醒佢几巴嘅。咁啊，如果北京而家咁处理咧，嗰啲孙咧就系好唔掂咯。啊，就算俾你焗到乖乖地，都系乖一阵嘅啫，迟早心入边条气唔顺啊，都唔系点乖噶啦。咁呢个就好难处理啦。即系你话个孙仔唔听话，喂，好难搞。你唔都真系白佢两巴，佢离家出走啊？你又唔想嘅？咁你教佢佢都唔听，咁你真系冇乜佢扶。我觉得调转头，如果我做阿爷，我孙唔听我话咧，我翻嚟会咯死掠佢咯。听落去系荒谬噶吓，点解你边个孙掠阿爷嘅？点解嚟个阿爷走去掠个孙嘅啫？即系话你咁唔掂噶，你将嚟唔掂噶，呢啲人唔好搞啦，唔好跟啲咁嘅同学出去搞你搞佬啦，嗰啲咁嘅嘢。但而家北京分明唔系咁睇香港啲后生仔咯。 家事同埋呢个国事系真系咧。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嘅。最尾呢一個即係關於阿爺嘅角色咧，都好值得大家咧，即係再三去咀嚼嘅。所以今日非常多謝田北俊先生，多謝田少， 多謝你哋嘅邀請。 Good morning, evening, friends. Here's your friendly announcer. I have serious news to pass on to everybody.What I'm about to say could mean the world's disaster, could change your joy and laughter to tears and pain. It's that love and need of love today.And it will if we let it destroy you treasure, then you'll hear me when I say, oh, oh, that love in you, of love today, don't delay, send yours in right away, away. Hey, hey, going round, breaking break. 系啦，啱啱听完就系丰收家庭保卫队啊，田北俊嘅访问。 其实咧，我哋当天咧就访问咗都几耐时间嘅，不过佢好耐时间。 主为你咯，痴心小 fans， 唉，心心眼咁样打雀咁望住人哋真系，唉。 咁啊，唉，即系咁 样。唉，各位听众，你知唔知啊？我播嘅时候啊，呢位女主持千叮万嘱。是不是一間就會輪到我問那條呢你是不是避開不想跟仔女傾政治是不是會播的了是啊我說有啊一定有啊因為那句就是田少說什麼 是啊啊你呢條問題真的 好、啊、你問得挺好的、 啊。不是因為呢同、 啊、開心了兩日了佢。 聽了個訪問呢我們都做了成個幾鐘頭啦咁但呢原來呢田少呢佢真的會咩佢都可以論政治講㗎喎。咁我哋唔係㗎嘛我哋要講返我哋家庭保衛㗎嘛。所以當我哋到去講我屋企嘅時候老婆嘅時候呢竟然睇到佢一个停一停，谂一谂先。 有少少缅甸 嘅。系啦，停一停，谂一谂，唔可以讲错。佢话：哇，成日出收音机嘅有人听嘅，所以佢唔可以错噶咁样。 系啊，咪咁，我觉得其实咪一个有血有肉嘅即系人物咯。咁佢系政治系一个商界，但你见到佢家庭上面咧，佢同好多人一样噶。譬如话阿爷嘅角色就系我嚟宠个孙，佢唔会教噶啦。跟住我都谂翻，咪咯，我老豆都系咁噶。佢都唔会，佢唔会再同你严厉管教噶啦嘛。 个老公都系当老婆系新。民署噶，佢话我都系噶咁 样，有咩问题咧？真系好惨真系，所以呢个访问咧，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咧，唔同家庭岗位噶，你作为阿爸啦，作为老公啦，作为阿爷啦，甚至乎你作为嗰个新民署嘅老婆咯，你都应该原谅所有男人。喂，就算到田少呢个级数， 都系咁嘅啫。 佢都系问你喂维他命 C 摆边嘅啫。 今日几好啊，咁样。 我都几想我老婆听啊，真系。OK， 喂，今日时间够晒，好丰富啊，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